计划之中剔除，丹麦成为第一个宣布停用阿斯利康疫苗的国家。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大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早上十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8点，跌175点，总成交金额3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8点，跌1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5蚊，跌8.5；阿里巴巴232.4，跌5.4。安踏体育140.9升4毫，美团285.4跌6毫，中国平安90蚊跌1.55毫，李宁58.6系升8毫，友邦保险99.35升4.5毫，蓝光加保服务51.8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698，瑞士法郎8.413，澳元5.998，加元6.204，新西兰元5.547，欧元9.303，每百日元对港元7.1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47。日经平均指数报29,709点，升88点。港金现价报16,110蚊，系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37美元，卖出1,73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咯，九龙入口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鲤鱼门道嘅车龙就喺汇景花园啦，观塘绕道去翻东隧就排到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去返中环方向，近住西消防街一带车多；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有条支路落返去太子道东都是比较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仲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白石角。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有个工程噶，屯门嘅赤立角隧道临时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通翻去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嘅支路咧，就会临时封闭。咁喺呢个工程期间啦，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行顺朗路、北大屿山公路、东涌东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 究竟同嗰個針有冇直接關係。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冇石油氣啦， 我訂咗啦。 吓？你識揀咩？ 唔使擔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現嘅樽裝石油氣分銷商已經按評級標準分為金、銀、銅三個級別啦。有咗評級，我哋買石油氣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瀏覽機電工程署網頁 www.emsd.gov.hk。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謝你安穩艱難。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I am back again。 OK，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系啊， 见到你真系好。 我都话噶啦，好嘅唔靓，丑嘅靓，同你话攞定疫苗假，原来真系要攞嘅，真系。 你今日其实个眼神都系好攰， 有啲迷离系嘛？系啊， 又未止迷离，有啲 迷惘系嘛？ 系迷惘啊。 哦，首先我嘅眼睛啦，喺个下眼帘同埋上眼帘中间嘅。眼肚皮附近咧，佢系生咗一粒久违嘅眼疮嘅，咁啊同疫苗无关嘅。 咁所以就喺度揞下揞下咁样 啊。哦，唔系，所以你见到我搽到好水润啊，因为嗰啲药膏咧，令到我眨下眨下呢几日真系 肿肿地咁样。 系啊，冇错， 肿单边啫， 肿单边系咯，水肿啫嗰个位咁样。系啊，不过真系呢个疫苗价咧，哇，真系唔讲得笑。我之前仲咧讲嗰啲过头说话咧，我有啲亲戚都有去打疫苗啊嘛。咁有啲喺个 group 度分享嘅时候仲话，哎，我打完之后呢又痛啦，有啲就话佢发烧唞咗半日啦咁样，跟住轮到我嘅时候呢，咁我第一日打完咩事都冇㗎嘛，我仲呢哇即係认输叻唔切咁样呢，喺个 group 度话我冇事喎、咁样，然后我就啊得啦好啦，知你后生啲啦啊冇事。碎咗啊！ 点知原来是累积奖金嚟嘅？ 唔系，原来真系都中嘅。好似你哋琴日都有介绍啲副作用咧，或者嗰种要反应咧，通常都系第二日先至开彩嘅，先至会派彩俾你。 第二针系劲啲 嘅。第二针系啦，个个都讲咗系劲啲噶啦，已经。 又系劲好多嘅，尤其是你打另一只。 系啊，我而家打 Beyond 嗰个咯。 系咯。 系啊，咁啊，第一针啊冇嘢嘅，即系系攰少少咁多。不过呢一针就真系咧，当天完全冇事。 我当天仲做柴可夫噶，仲带我仔周围去即系学兴趣班啦。 咁系去到咩钟数开始，你觉得有啲唔妥咧？ 第二朝起身，坚、 哦、 系第二朝起身。 瞓咗一晚， 瞓咗一晚之后咧，我嗰晚仲要过咗十二点都冇事嘅，因为我嗰日都唔系即系咁早瞓咧，打完疫苗之后咧，咁我都仲系过咗差唔多一点钟我先瞓嘅，冇事嘅，仲话好精神，我话耶正啊，听日继续啦咁样。点知一起身，哇！你真系 feel 到咧，就系咦？唔系嘛？唔通感冒？完全系嗰种咧， 散晒啦， 散晒又散又散啦、啊。跟住咧就唔系尖寒尖冻，你个头咧就觉得好痛啦，跟住手脚系软啦，咁、哦、然后咧知道唉中伏啦。咁我都、 哦、都几似系感冒、啊， 直情系好似感冒嗰啲症状噶。不过你无论点度咧， 即系话佢头痛啊、热咧，但系唔系发烧咯， 冇发烧。 手软脚软嗰啲咧， 手软脚软啦。但你无论点度咧，我又攞嗰个额探啊，又攞耳探啊，系、嗯、冇做埋咩探噶咋？ 哦，口探、 精探啊、神探啊，系啦，全部都做匀晒啦。跟住真系冇烧啊，咁、嗯、啊，即系哦，呢、這个就系所谓嘅副作用啦。 哦，咁你有冇对翻嘅？究竟你中咗喺嗰个副作用五项里面咧，系咪中晒咧？ 有五项， 针口痛啦， 针口痛，而家都有少少嘅。 哦，系啦，咁啊，跟住疲倦啦， 疲倦有啊， 系啊，发烧啦， 发烧冇烧出嚟、啊。 哦，系啦， 度嚟度去都冇。 热啦，跟住仲有嗰、那个 手脚痛咯， 系啊， 手脚痛咯，系啊，呢、 啊、 几样咯、啊，我都坚持冲咗个凉先嘅啦，我谂住点都死翻嚟公司先啦，冇钱噶嘛，真系。 点知 冲完凉佢都系 都冇力着衫啦， 都系唔系好掂，咁咪唯有再唉算啦咁样咯。跟住 呢个状态终于开始恢复翻嚟啦，又系几时咧？ 其实啊，都未完全噶，因为咧我琴晚好早瞓啦，好早瞓到只猪咁样咧。我琴日应该十一点我就开始瞓啦，顶唔顺。但系中间因为都仲要凑一阵仔先咧，哇！佢做功课嘅时候，我直接喺隔篱托住个头，做啦，快啲啦，我顶唔顺啦，好眼瞓啊，唉，唔好有颜色啦，又少两笔啦，我爸爸好眼瞓啊，冇心机理佢，跟住一路瞓咯，瞓到今朝。醒咗咧，个人系精神咗嘅、嗯。不过咧，如果你而家问我咧，究竟仲有咩症状咧？我而家啲手啊，同埋啲心口嗰啲位置咧，都仲系有少少佢个唔舒服嘅、 嗯， 即系都唔系百分百可以打仗 咁样。乜嘢唔舒服？ 你都仲系觉得系即系似你即系感冒完咧，好耐咧。譬如你 啲药好仲未散晒， 仲未散晒嗰种咁样嘅 feel 咯， 系、 啊，都仲系似呢啲咁样咯。 起码知道大概系咩感觉嘛。 系、嗯、啊，咁、 啊、 OK 咯。 你今日做节目会唔会好容易突然之间 啊如常咯， 都唔知去咗边咁噶。 如常咯，即系好似红穗咁咯，正常即系塞咯。 正常 系啦，正常即系咪会有间歇性发作咯？ 因为我同阿田要更加 机 警噶嘛。 你哋一人攞筷子，一人攞叉咯。随时有粉可以哇食两剂 其实我头先已经系咩噶啦，请英雄使唔使调翻个位噶？ 系啊，跟住我话唔使噶啦，系啊。不过如果一出事，我就话头先过翻嚟 on panel。系啊，不过都仲可以讲多句咧，就系、是政府咧，佢而家因为注射疫苗之前咧，咪试过有啲摆乌龙噶嘛。咁咧，佢而家真系咧严得好紧要。 系、啊、 我打针嘅时候， 即系对几匀啦，系咪啊？ 起码嗌咗六次。 哦， 系啊。 咩叫嗌咗六次啊？ 打咩针啊？ 系 伏必泰， 系 第一针，咪第一关 叫咩名？ 唔系第二次入到去第二个门口，你打咩针啊？伏必泰 ，OK 好，坐低啦。你打咩针啊？伏必泰， 咁不如挂个牌喺度啦，唔使问啦。 得唔得？ 我打伏必泰， 佢一定要，佢呢个 要你讲出嚟， 重要嘅事情 系嘛？ 系啦， 等你讲出嚟。 重要嘅事情起至讲三次，讲六次。咁我真系见到咧，有一啲可能系姐姐咧，或者佢可能系外籍人士，咁但系佢真系咧唔系好即刻 up 到嗰啲名咧，佢都不敢怠慢啊。我見到啲職員咧，佢就話： 你等等，即刻攤牌俾佢。 然後再揾第二啲人嚟可能再同佢講多三四次啊，務求佢知道咧，你打緊咩疫苗？係啦，咁就算我坐， 咁係啱數啊。 可以，同埋真係好有緣分嘅。你見唔見到？ 又揾翻嗰個靚姐姐啊！ 嗱，真係。我上次话咧， 靓姐姐唔使做嘅，净系做呢度嘅。 我上次就话喺嗰个接种中心度咧，我 话 我好 手 晒，系啦，哇，佢又认得我啦，又好招呼啦，咁样。 真系佢又系佢打。 你知唔知入到去嗰个帘度咧？因为佢最后就拉开个帘入去打针啊。我望住话，都隔咗一排，唔系好认得噶啦，已经。哇，咁熟，咪会唔会又系嗰个姐姐？不过我话呢个机会率都好低。 跟住系佢同你相认先。 系啦，因为跟住我又掀开衫啦，跟住你一输入身份证，佢又望到个名，佢本来都唔认得我个样噶。佢见到电脑，咦？跟住望住我，啊又系你啊！ 跟住我原来又系你啊！ 但系呢种嘅情况诶，常唔常有咧？ 我都系第一次， 我 未试。 唔系啊，我讲佢阿姑娘啊， 即系话又系打翻嗰个人啊。 系啊， 因为你一个场所里，即系一个会场里面咧， 佢起码有差唔多十，我谂差唔多有十格， 有十格噶嘛。 哇，咁都中喎！ 你仲要系被安排噶嘛？你唔系话我想要翻你，同埋第一你又唔会知道嗰个姐姐系六号，当系六号啦。 系啊， 咁跟住排去系安排咁去咧，缘分嘅嘢就系。 分啊，缘分了，缘分了。 啊，你系咪打 呢一剂真系打得？ 做咩想打第三剂？系啊，咁就我帮你安排一次啊。 唔使啊，唔使啊，我惊我反应更大。 不过你打完呢两剂咧，阿豪仔啊， 我可以食饭啦。 你跟住咧，除咗食饭之外咧，你呢啲疫苗其实都系会过期噶嘛。 我睇下你试过。 唔系过期，意思即系会过气 啊。 系效用都系一年嘅啫嘛，你迟咗咪又要再打第三剂。 系咯。 我又揾翻佢好冇？ 好， 希望系继续做啊！ 唔系，到时再打第三针，会唔会已经好似啲手机咁样咧，系出 2.0 啊、3.0 嗰啲版本嘅咧？ 点啊？ 即系可能系更新咗咧，唔使仲有呢啲咁嘅发烧嘅咧。 咁、哦、当然希望疫情 系 啦，希望疫情系会走咗啦，跟住嗰啲疫苗可能更加好啦，系咪？唔使咁多大咁多问题啊！ 我而家谂住征集饭脚啊！ 做咩啫？ 揾埋另外11个同我一样打咗疫苗嘅饭脚，咁我哋坐一齐咧，坐一围啦。 12个 啦，12个黄金圣斗士。 咁你要揾埋嗰间餐厅啲员工都打齐。 系哦，咁唔知我哋嗰个机会率系点计咧吓？好嘢，我又翻嚟啦。总之，不过今日天气好冻啊。 都系22度啫， 22度仲唔够冻啊？ 系啊，相对湿度88%啊。 哇，虚得咁紧要。 可能我有反应啊，冇激我今日。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 要求算不算 贵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又要讲嗰句名言啦，这可能是一个好坏的年代，不过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年代。当大家咧觉得咧，哎呀，而家啲人都系睇手机噶啦，或者睇串流平台啦，咁即系话咧嗰个传统电视咧就已经好式微啦，咁样嘅时候咧，咁啊叫最坏嘅年代啦。哦，但系而家又变咗最好嘅年代，因为 TVB 咧 大翻身 招兵买马啦，无论佢最后即系请到几多人都好啦。 唔系啊，我讲佢先嚟即系搵翻两个外将翻嚟去管理啊嘛，咁你先可以有其他搞作噶嘛。 嗰啲对我哋市民嚟讲冇关系噶嘛，你搵两个外将定三个外将，如果你跟住都唔请人嘅话咧，咁对我哋冇帮助噶。而家佢最紧要系啦，而家最紧要咧就系佢会招兵买马， 开训练班啊。 系啦，开训练班啦，咁啊，其实之前已经话佢哋即系招兵噶啦，已经咁啊，琴日嘅新闻咧就话佢哋咧就总共有成700个人嚟面试，逼爆佢哋录影厂。 昨日应该是招募那些是幕后人员 喎。他是艺员及电视制作人员训练班面试啦。 是啊。 咁是啦幕后那些喎。咁 面试是幕后那些先嘅。 是啦咁包括好多的职位啊咁样啦。咁然后你见到曾志伟他们那些都走出来就话。 是啊见到他们反应都好犀利㗎。即係大排长龙在他那个 电视城嗰度。 电视城嗰个出面。 其实他而家呢个不是请人㗎喎。是吗他而家是即係你嚟读我哋啲。 下面试嘅 编剧嘅训练班咩？佢就唔系话请编剧， 唔 系咁你读完佢嘅训练班之后，佢就会 出色咧，咁啊有机会嘅。 冇错啦，因为你其实你都要考噶，即系如果你话你想做编剧咧，你要读佢个班之前咧，佢都唔系话个个即系 唔系个个收 嘅。系啊，我当年都有考过噶 TVB 编剧训练班咯，系啊，入咗噶 啦， 已经想当年噶， 唔系年年开我嗬。 我真系我又唔知佢。 即系 升嘅，应该唔系啊， 唔系嘅，真系唔系噶， 系啊，所以都系要候机会噶。 起码近呢十年八年好似唔多， 都比较少 啊。系啊，嗱，所以咧，即系尽管咧，你话 TVB 呢排咧，即系当用呢个礼拜做单位咧，好多新闻，咁固然有啲人咧就会唔满意嘅，譬如话，哇，咁老土噶，仲做翻欢乐今宵嗰阵时啲扮鬼扮马咁样，咁甚至乎我今日见到报纸咧，就话佢扮啊蓝太之后咧，收到200几个投诉啊嘛，好熟啊啲投诉。啲字眼低俗啊 ，bad taste 啊，我都见好多。唉，而家果然系真系一定会有 的。全部都系你嘅投诉嚟噶嘛？ 唔系呢啲字眼熟口熟面啊咁样。但我觉得不论点讲都好咧，其实都系好事嚟嘅。你几耐冇见过即系譬如话香港嘅电视工业咧？有咁多搞作先得噶，系咪？系啊。 咁同埋亦都反映，原来有好多朋友咧，都系想参与编剧啊， 系啊， 或者系电视制作噶。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咁我觉得好正咧，就系佢哋啲高层咧都涌晒出嚟咧，譬如咩骆小姐啊嗰啲咧，全部都话啊，而家咧其实好多屋企人啊，佢我琴日见到其中一个金句就话，好多屋企嘅爸爸妈妈长者咧，佢哋都好中意睇电视噶，佢哋都仲系要坐喺度睇电视噶咁样，所以我哋都要制作啲节目。就 俾 啲系啦，长者睇咁样。喂，但呢个值得商榷。我咧，我问翻自己。 其实如果你好睇咧，咩年纪嘅都会睇嘅。 系啊，唔系，因为咧，我屋企阿爸阿妈咧，咁佢哋以前都好中意睇电视噶嘛。即系我妈特别系嗰阵时咧，好中意睇亚视嘅咁样。咁咧，但系咧，我呢十年八载咧，佢哋两个睇电视咧。已经好少系开直播电视睇，佢哋都系咧买大米啊、小米啊、红米啊、黄米啊，攞啲唔同嘅盒子咧，跟住就睇，一系就睇大陆剧，咁间唔时可能就睇下啲咩美剧啊咁样咧，咁啊真系少咗好多 啊！我想话，即系连我。 点啊？ 你知我妈，我妈都系啲忠实 fans， 一揿就唔转台嗰啲嗰啲朋友咧。啊，俾佢咧，因为由于佢哋自家个台咧都有好多个台俾佢睇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话佢 数码化咗之后， 系啦，数码化咗之后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外购剧啊，跟住咧有中日韩啊，咁台湾啊嗰啲都有噶嘛。 系， 咁佢就爱上咗睇其他台啦。 系， 咁近排仲更加潜位到。阿妹啊，你帮我上嗰个网去睇嗰个 Open TV 咁样，系啦咁样咯，即系会睇其他剧咯咁样。 会啊，所以我听到嗰两个高层咁讲咧，就只能够话希望以后可以变翻呢个盛势咯。 哦，希望搵翻啲老朋友咯，老街坊 啊，因为唔止定系佢嗰个台噶嘛，我哋希望而家香港咧现存嘅唔同嘅电视台咧，真系又系嗰句啦，百花齐放，最好每个礼拜都有招聘会咧，咁啊大家有嘢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政府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典礼暨主题讲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今次是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意义重大。他說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是不可分割。昨日審議完善選舉制度修訂條例草案，令到今日的活動更為圓滿。過去一年，中央的兩大舉措穩住香港大局，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奠下重要及堅實基礎。林鄭月娥強調，會動員全社會參與，切實提高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務求做到維護國安，人人有責。她又說，公職人員應該在維護國安方面負上更重要的任務。特區政府正是建立一套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的健全制度。纪律部队五间训练学校举办开放日，其中在黄竹坑的香港警察学院将会有中式步操等的表演、反恐演练示范。朝早有超过200名市民、长者和学生团体到场，并且拍照留念。现场亦都设有国家安全教育展览、网络安全展，并且展示特别用途车辆及装甲车辆、爆炸品处理组及铁路应变部队、水警装备以及冲锋队路障及装备。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昨日在网上撰文表示，各纪律部队加入中式步操作为表演项目，以彰显国家情怀，加强国家安全意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教联会会长黄君瑜对教育界在选委会所占的议席减少，以及教联会未能够有投票权感到可惜，但认为新改动可以改变以往教育界只有一种代表声音的情况。记协主席杨建兴认为，记协等新闻团体失去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投票资格，有政治筛选的味道。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表示，新的选举制度之下，地区选举改为双议席单票制，意味要取得超过三成选票才有机会当选，令到中间派和小政党较难取胜，但是新思维仍然会积极考虑参与直选。北约成员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视像会议，决定从5月1号起有序从阿富汗撤出全部7000名非美国驻军。聲明強調，在撤軍期間，塔利班對盟軍的任何攻擊，北約都將會有力回應。美國總統拜登表示，美國將會在5月1日展開從阿富汗撤軍的最後階段，預料9月11日之前可以完成。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行动将会是有序、经协调和慎重，但是并非结束和阿富汗的关系，而是开启双边关系的一个新篇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70点，跌230点，总成交金额43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3点，跌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5.5元，跌8元。阿里巴巴232.6元，跌5.2元。安踏体育138.8元，跌1.7元。美团288.6元，升2.6元。快手243元，跌17.2元。中国平安89.7元，跌1.85元。友邦保险99.15元，升2.5元。李宁58.9元，升1.15元。蓝光加保服务51.7元，无升跌。盈富基金28.92元，跌2.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2，人民幣6.537，英鎊對美元1.378，歐元對美元1.198，澳元對美元0.77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經平均指數報29,657点，升36点。港金现价报16,11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1美元，卖出1,7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宗路面障碍物嘅消息啊。咁喺呢一个西九龙嗰边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咧，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咁嗰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蝴蝶谷道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蝴蝶谷道。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仲系多车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咧，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啊，咁啊转去呢个九龙湾支路，近住九龙货仓一带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噶。新界咧，港珠澳大桥连接路又有强风措施啊，咁所以而家港珠澳大桥连接路嗰度咧，行车时速就每小时降至50公里，经过时间注意车速吓。咁另外仲要提下大家咧，就系屯门赤立角隧道嗰度咧，有啲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下昼1点钟。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港珠澳大桥方向的香港口岸支路咧临时封闭，咁啊工程期间受影响的驾驶人士咧可以改行东涌的顺朗路啦，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安全车速报告有鲤鱼门到鲤鱼门广场去油塘，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哋对健康饮食嘅理解，好多都基于过期嘅科学研究。所谓专家意见，今日仲有几多信得过？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从近期嘅研究揭开饮食科学出人意表嘅真相。 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日国家安全教育日啦吓，咁啊国家安全固然好重要啦，不过国家家居安全同样都不能忽视嘅，所以咧我喺呢度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下一啲同家居安全有关嘅新闻。啊，毕竟咧屋企我比较细啲啦，我控制嘅力度就比较啱自己嘅范围多啲。家居安全究竟你可以点样控制同埋注意咧？你要睇一睇新聞啊！究竟家居安全可以有啲乜嘢意想不到嘅意外發生呢？我今日講兩單，我覺得都嚇死你啊！真係咁嘅家居意外都有嘅。嗱，講明先啊，咁啊一個就重傷，一個就直情死亡添㗎。咁你都明啦，因為家居意外就一出事咧就同人命有關㗎啦。咁啊先講咧嗰單咧就即係執翻條命嘅，不過就重傷嘅。咁喺內地啦，佢話咧有個即係女士啊，佢又沖涼。冲凉有啲乜嘢家居意外呢？冇，佢就冲凉嘅时候呢，你知啦，可能佢个浴盆啊，或者你话佢嗰个企缸呢，就有啲线啦，好多番碱泡啦，佢就唔小心呢冲冲下凉嘅时候，哎呀，成个线亲喎。哦，咁你本身已经知道呢个係危险啦，但如果咁嘅话呢，佢又好难上到新闻啦，因为只不过係冲凉嘅时候线亲，佢仲有后续啊。佢呢线亲嘅时候呢，佢唔小心坐咗喺佢浴缸或者企缸嘅一个地下嗰度，咁个地下上面挤咗两样物品，一样系洗头水，另一样系一个反转咗嘅胶凳脚，咁点啊？冇，佢哋竟然成个坐咗落去啊！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话当佢哋两个跌落地下嘅时候咧，竟然啊，嗱我讲一次啊，即系讲到都觉得有啲心都寒啊，同埋有啲核突啊！佢哋唔小心跌落地下嘅时候，成个 pat pat 就坐落咗去个洗头水个樽，同埋因为有两个人啊嘛，另一个就坐咗落个凳脚里边插咗入去，令到佢个 pat pat 嗰个地方啊严重受伤啊！咁其中有一个咧，仲因为痛得滞咧，忍唔住咧就强行将嗰个洗头水樽咧掹翻出嚟，结果衰到两钱重，大量出血，哇！好彩執返條命咋，咁同埋呢即係佢哋嗰個叫做pat pat 嗰個功能啊，都仲可以即係保得住，因為如果唔係呢，以後可能方便嘅時候就會好唔方便㗎啦。咁呢個真係好罕有，但係咁罕有嘅意外都有兩個即係咁樣嘅案例發生咗。嗱，咁所以啲醫生都話啦，你沖涼嘅時候呢，你真係就算你係大人都好呢，請你一定要留意呢，你有冇好容易會跣低啦。如果你覺得自己呢即係平衡力又差啦，又真係好多番簡鋪成日都滑到你跌低嘅話呢，你盡量喺個地下度唔好有咁多呢一啲突起嘅物體呀，因為隨時就會出啲咁嘅意外㗎啦。所以呢嗰個防滑墊呢，唔係淨係話浴缸先啱用，亦都唔係話呢係老人家先要用㗎咋嘛，後生嘅一樣可能會出事㗎。另一單嘅家居意外咧，就發生喺印度嘅。呢個咧就我諗我哋香港咧會少發生啲，因為佢係同手機插電有關嘅。咁但係點解話我哋香港會少啲咧？你而家拎你部手機出嚟，大部分咧你部手機個電池同埋手機係連為一體噶嘛。咁但係咧印度嗰度咧有陣時佢哋都係用翻啲舊款嗰啲機咧，佢就分開嘅，佢就淨係幫個電池插電。咁啊，话有一个咧，只系12岁嘅印度男孩咧，佢就用部手机嚟，用个电池嚟插电啦。咁佢系望住，佢好奇，亦都冇人知点解佢好奇到咁样。佢竟然咧就攞条脷舐咗一舐咧， 嗰个插紧电嘅电池，咁跟住发生咩事呢？个电池随即爆炸，最后当然啦，个男童就伤重不治啦。咁但系你话呢个系咪又系冇人能够想象到嘅？因为第一，你插紧电，你点会谂住攞条脷去舐佢嘅？第二，我估你以为舐啊，最多系咪辣亲你条脷嘅啫？点解会爆炸嘅呢？所以咧呢、這个意外咧，亦都系提醒大家咧，手机充电咧，你真系唔好忽视，佢都系电器嚟噶，佢都系有电噶。所以我今日咧讲呢两个家居安全嘅知识咧，希望大家多啲留意。咁我介绍你睇条片咧，就是、我哋香港电台咧几年前啦，我哋曾经拍过一套咧叫做《安全之道》啊，《生存之道》啊。咁其中一集咧就系讲家居安全嘅，咁都几好笑噶，因为有泰神啦，又有杨思琪思琪妹啦，佢哋有份一齐参演嘅。咁大家可以上去留意一下，究竟家居安全你要留意几多啦？唉，我想程振鹏佢更加关注嘅系直播室嘅安全，你放心，安全隐患咧都系嚟自我呢边嘅啫，我会打醒十二分精神，我绝对唔会跣低，同埋唔会攞条脷乱咁舐嘅，交俾你啦，程振鹏。 啊！我又可能会明白点解插电会搵条脷去舐下嗰嚿电。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咧好似有教过，睇下嗰嚿电芯仲用唔用得咁样。 跟住咧， 有我啊，咪我阿爷咧，佢好似真系攞嚿电芯咧， 叫你舐啊？ 唔系啊，佢自己舐。咁舐佢就会舐下佢。就会知道佢有冇 唔系啊嘛！ 哎呀，好惊佢！ 你阿爷整蛊你、啊 欸，我阿爷唔喺度咧。 咁佢当年整蛊你、啊， 可能系咯、啊。咁所以都系呢啲家居安全嘅，要认清楚，要知清楚，咁先至咧系真系可以做到咧百分百嘅安全。 我哋要加一句，记住啊，嘢唔可以乱咁舐嘅，真系唔好啊。 系啊，唔好舐嘛， 唔好舐嘛，系啊。 哎，我阿爷整蛊我啊，真系。好啦，呢样嘢咧就真系咧唔系整蛊你，而系咧需要由今日开始咧，每年嘅呢一日咧都要更加认定。佢個重要性，同埋我哋要開始慢慢習慣啦。呢一個就係今日四月十五號咧，就係、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咁呢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咧，其實咧喺慶祝呢個日子咧，都唔係第一年啦。不過咧喺今年嚟講咧，我哋特區政府咧就非常之重視啦。咁係由咧特區政府咧係去策劃翻，究竟今日要推出嘅一啲乜嘢嘅活動啊，或者有啲咩嘅意義啊，咁都係由咧政府自己嚟到去去牽頭啦。咁過去咧，原來都有好幾年咧係有去慶祝，同埋或者係有去特別咧。讲翻呢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嘅，不过咧就唔系由特区政府自己牵头啦，咁所以嗰个重点就在于明啊，因为咧我哋嘅国家安全法咧都已经咧系落实咗啦，咁所以咧喺往后嘅每年嘅四月十五号咧，相信咧我哋都会越嚟越咧喺呢一个日子咧系多活动多嘢搞，同埋咧亦都咧要习惯一下啦。咁而今日咧，其實亦都真係都幾鋪天蓋地啦，都多呢一啲嘅國家安全教育嘅活動嘅噃。嗱，譬如有一個嘅開幕典禮啦，呢、這個開幕典禮咧就當中都會好多猛人咧就會係出席嘅。譬如有講到話係港區全國政協啲常委啦，另外亦都有咧話喺譬如李澤鉅啊咁咧都話會喺呢一個開幕典禮嗰度咧出現。咁而呢一個嘅國家安全教育日咧，其實亦都好集中咧，就喺一啲嘅學校嗰度咧嚟到去推行嗰個宣傳同埋教育啦，話曬都係同教育有關啦。咁其中咧都希望可以製造一個咧比較濃厚嘅氣氛咧，就等咧同學咧可以藉住呢個日子咧去增強翻有關於咧對國家嘅憲法啊、基本法啊同埋國家安全啊、國民身份認同啊呢啲嘅認識嘅，咁 當中嗰個嘅意義咧係非常之大嘅。咁而喺呢一個嘅日子配合底下咧，我咧都見到有一條短片咧，都想同大家分享。咁呢一條短片咧，其實就好多政府部門嘅平台啊，嗰啲視頻咧都有一睇嘅。譬如我今次咧揾到喺香港海關嘅 channel 入邊咧，就有呢一條嘅短片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其實咧，呢條短片咧，咪就係近排大家成日喺電視嗰度咧睇到嘅宣傳廣告咯。咁啊，主要咧就向大眾咧，即係宣傳翻今日咧呢個4月15日咧，就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啦。咁啊，希望市民大眾咧可以多啲認識同埋重視呢一日。不過咧，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可能我自己咧即係別係咪玻璃心咧，定係點咧？我咧喺睇呢一條短片嘅時候咧，硬係覺得啊咁特別嘅，好似有啲嘢喎。唔係，應該係話好似冇咗啲嘢喎。咁得意嘅係咩咧？如果你有印象嘅話，或者你可以咧轉個頭睇下呢條短片。咁呢個嘅宣傳短片入面咧，演出嘅人士或者咧，佢所描述嘅社会各阶层嘅人物喺片入面出现嘅咧，啊，唔知点解全部都系小朋友啦、长者啦、中年男女啦，啊，成条片入面咧冇见过有中学生啊，十零廿岁嘅年青人咧出现喺呢个画面上面嘅、哦，咁究竟系系咁啱得咁巧啊，定系有一啲意思喺里边嘅咧？嗱，而家咧成日都话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因为大家就好敏感啊，敏感到一个咩点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咧，就系、是、譬如呢、這个啊，少咗啲即系十零廿岁嘅年青人咁样，哎呀，点解唔摆佢哋埋入去呢一个嘅国家安全嘅教育宣传短片里边啊？咁样啊，点解会咁样咧？咁就会乱谂嘢噶啦。咁如果只系咧咁啱得咁巧嘅话咧，咁就更加唔抵啦，係咪？咁所以呢啊，真係好想呢知道喺制作呢一条宣传短片嘅时候呢，究竟係咪真係走漏眼啊，定係还是个政治敏感度呢未係好敏锐啊，要再敏锐一啲啊。咁有机会再拍㗎啦，一定会呢个4月15号年年都会系呢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㗎啦嘛。咁希望再多啲唔同嘅社会阶层嘅人士咧，都可以咧喺呢啲嘅宣传嘅短片入边咧，即系出现啊、参与啊，以示我哋真系全民都响应啊嘛。咁喺度咧，彭姐就俾五个大大力嘅手臂嘅 emoji 咧，就俾呢一个嘅教育日啦。另外咧，我就会俾三个思考紧嘅 emoji 俾呢条短片啊。好啦，桂花田呢一、這个嘅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应该咧你可以同你两位读紧书嘅仔女咧，睇下人哋学校有啲咩搞啦，话翻俾我听都好、啊。 系啊，佢哋学校应该有啲搞作，不过唔知系啲咩吓，播埋今日先知。OK， 咁啊嗱，你讲起喺香港受教育咧，我哋咧就会学多咗一种语言啊，就系英文啊嘛，系咪？中英数常识咧系考试嘅主科嚟嘅。自从咧回归之后咧，就好多学校咧都会将普通话加入呢个课程。所以大部分我哋嘅九七后啦、千禧后嘅学生咧，其实咧佢哋就两文三语，即系能够书写中文、英文，同埋识得讲埋流利嘅广东话啦、英文啦，同埋普通话嘅。其实呢班学生咧真系犀利噶。嗱，读讲。寫聽係啦，即係識得讀啦，識得講啦，識得應用啦，識得寫，識得聽啦咁。有啲學校咧，仲會將其他嘅外語咧就加入埋學校嘅校本課程，從而咧希望咧佢哋由細到大咧學多種一種外語啊，咁啊變成三文四語係啦。大多數有日文啦、西班牙啦或者法文咁啊。對於小朋友學語言嘅天分，真係咧其實佢哋好厲害嘅，好似海綿咁咧不停咁吸收啊。嗱，好記得咧阿仔咧。 喺幼稚园嘅时候咧，就尝试下俾佢学下唔同嘅兴趣班啦，咁啊学下日文啦。哇！第一堂翻嚟咧，佢已经记得晒所有咧50个音啊，咁同埋仲喺度教埋我点读啊，咁啊，咁都几得意嘅。咁但系咧，有文章就话啦，其实想学一种语言咧，其实咧，系有几个因素嘅咧，包括咧嗰种语言嘅复杂度咧，一个星期咧你能够有几多时间去学啦，有几多个咧即系学习嘅资源啦，同埋咧你有几积极去学嘅，系因为都真系要花啲时间嘅，因为咧原来有部分咧，有分咧，即系边啲国家地区嘅语言咧，嗰、那个易学程度咧系会有分嘅，同埋要用几耐时间啊？大家不妨听下啊！如果谂住去学一种新嘅语言，你会拣乜嘢咧？嗱，简易度咧，就系简单啲嘅语言咧，就有西班牙、葡萄牙、法文、意大利、荷兰、瑞典、挪威同埋罗马尼亚嘅，大概要用23至24个星期咁啊，575个钟至到600个钟不等啦吓，咁啊就可以学到就可以学到啦。咁啊至于中等程度嘅有啲咩咧，就系、是、俄文、泰文、波兰、希腊、芬兰、土耳其、北印度同埋呢个塞尔维亚嘅，咁啊要用44个星期1100个小时咧就可以学到精通噶啦。最难嘅系啲乜嘢咧？最难嘅就系中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同埋希伯来文啦，要用88个星期，大概要2200个小时就可以去到沟通噶啦。系啊，即系所以要啲时间嘅，都唔系话我想去学就学啦。咁究竟自己能够去到中等程度啊，中等程度啊，容易一定系要向难度嘅挑战咧？咁今日分享阿 James Wong Life 啦，系黄日红嘅 channel 啊，佢嘅题目就系我居然挑战老爸的母语广东话。系点解我的题目系会咁写呢？因为 James 系一个咧香港加英国嘅靓仔混血儿嚟嘅，系都几靓仔嘅。佢爸爸咧喺11岁嘅时候咧已经移民咗去英国啦。咁由于佢系有听障嘅，咁由细到大咧都系以英文咧做一个单一语言去学习啊。到大个啦，25岁嘅时候咧，佢就写低自己咧有咩想做。其中咧即十项里面有啲咩咧？其中一个就系去中国。过一个中国嘅新年啦，去长城啦，跟住去玩diving 啦，跟住咧又去用一年时间咧去咗14个国家，亚洲嘅国家啦，等等等等。咁而写到第10样嘢，佢去到好后先做嘅就系学广东话。系啦，佢话去学广东话做咩咧？就系、是、想同佢爸爸 James 拍片啊。咁期间咧 ，James 佢又拍片影住，佢自己又期间系点样去学广东话啦？咁今日分享啊 James 两条片咧，一条咧就系同佢佢咧去点样去学嘅时候咧，原来咧有一个 app 咧系可以咧，有一个有香港好多香港人咧都会 join 咗之后咧，就系入咗去里面咧就同佢倾偈嘅，因为要透过倾偈先至去学懂佢点样应用啊嘛。咁另一个咧就系咧佢终于。学会之后，咁佢就战战兢兢咁同佢爸爸视像去用广东话嘅对话。其实阿 James 好紧张啊，但系咧佢咧就好紧张嘅时候咧，佢第一句话系我而家好紧张，好 nervous， 但我唔知 nervous 咗中文系啲乜嘢，咁啊都几得意嘅。我会俾100分同埋5个手指公阿 James 啊，佢加油啊！ 风骚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面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哦，是快乐的好健康，学满天天也喜歌唱。我会再学习，我会再升级，我会知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唔打咁 打招呼啊，冇时间啦。 啊，系咩？好啦，唔打招呼就唔打招呼啦。今日咧，我准备咗同大家咧去认识呢个动物。呢种动物咧就系、是、叫做水鹿。 水鹿， 滚水鹿噶水鹿。 是水鹿、即是它有一隻鹿仔來的、不過呢 即游水的 它是叫做水鹿、 好啊、 因為我看到呢有新聞說在台灣那裡、有一啲嘅水鹿咧冇咗个头啊， 冇咗个头， 俾人咧好似打猎咁样咧切咗个头啊，有好多只啊，咁啊于是乎咧都令到我都去了解一下水鹿系咩啦，咁、原来话水鹿咧佢系最常见咧系响台湾、譬如高雄市啊咁样，仲有中国南部同埋印度都多见到嘅，咁啲水鹿咧点解叫水鹿咧？吓！原来真系因为佢哋好中意浸喺水入面嘅，同埋咧佢哋又中意游水，所以就叫水鹿咯。咁佢哋咧就中意食草啦、树叶啦咁样啊，咁啊同埋佢哋咧都有咧雄性嘅鹿咧有好粗嘅角嘅，好似咧三叉咁样叉开嘅，一个角有三叉， 所以佢就俾人劏咗啊！ 哎呀，如果唔系咧，佢哋都有14至16年嘅寿命。 好啦，我哋学识呢只动物叫水鹿。 要求政府对日本嘅做法表达强硬立场。另一名民建聯議員進出口界的黃定光亦都說，政府應該更主動反問是否害怕了美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非常關注事件，食安專員徐樂堅就說，過往10年監測超過74萬個進口日本食品，未發現輻射超標問題。政府會一直同日本政府溝通，但係暫時未知道排放核廢水嘅具體資料。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而大風暴舒力基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在早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8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5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8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4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3蚊，跌10.5；阿里巴巴232.4，跌5.4；快手240蚊，跌20.2；美团283.2，跌2.8；安踏体育138.5，跌2蚊。中国平安89.7，跌1.85；盈富基金28.84，跌3.6；友邦保险98.8，跌1；李宁58.6，升8；小米集团24.9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698，瑞士法郎8.407，澳元5.995，加元6.204，新西兰元5.552，欧元9.301，每百日元对港元7.1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7点，升36点。港金现价报16,11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81美元，卖出1,73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由于连翔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路面有障碍物，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嘅支路去翻连翔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华电力公司附近噶。咁重复多次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咁由于路面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影响到青沙公路咧嘅支路落翻去连翔道挤塞，龙尾喺中华电力公司附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康庄道去花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出口就比较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鲤鱼门到鲤鱼门广场方向油塘，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Isis，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佢系一个好好先生，因为咧，我头先嚟嘅时候有啲迷失路，咁佢系。好有耐心咁去帮我咯。 Hello， 我系 Isis 李慧璇。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嘅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四月十九号起，选举事务处联合埋二台同你玩个游戏，音乐选民有得拣，个名系唔系好易记？由恬淡情怀去到音乐情人，每日有两首歌为你准备，拎起手机上二台 Facebook 投票真系容易到痹，票数最高嗰首歌会播嚟氹你欢喜，仲有选民有你心意包送翻俾你，等你体验投票就系咁简单又贴地，用你对手去实践选民嘅权利。讲开又讲，五月二号截止啦，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啊？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是话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礼拜四嘅风骚快活人啦，而家去到十一点十一分都。 哎呀，妈二妈八啦， 系啊，头先都系， 头先都系一样啊。 嗯，好好记啊。 系啊，廿二度，相对湿度88%啊。 喂，阿桂花田同埋阿曾志豪啊， yes？ 你哋咧又好适合去回答咧以下落嚟呢个问题啦。 好啊， 又系做父母嘅嘢 咧。系啦，我呢啲咧真系完全就系食花生啦吓。 好啊， 睇下你哋点样表演啊。嗱，細佬哥咧，即係冇手尾啊，將屋企啲嘢周圍劈啊，搞亂曬屋企啲嘢啊，咁 就慣㗎啦， 係 嘛？即係有幾可見到一個細路好生性咁，自己喺度不停咁執嘢喺屋企嗰度，都驚係咪？ 冇，即係佢一路有啲咁嘅情況嘅，佢喊住執咯，跟住肯定之前就俾阿爸阿媽鬧餐死。 係啦，嗱咁咧就話咧最近咧喺啲社交平台嗰度啊，就有一個分享，呢個分享咧就分享啲父母佢哋日常同子女嘅相處啦。咁其中咧。就有一个分享就讲到咧，有妈妈，就因为咧长期咧都要帮嗰个细佬哥咧就去善后啊。所謂善後咧，即係佢好中意咧，即係攞啲玩具出嚟玩啊，又或者係啲衫褲鞋襪啊，一翻到屋企咧就亂咁放啊，咁樣成日阿媽咧就要跟手咧喺後邊咧幫佢執呢樣執嗰樣，擺翻好原位啊等等，咁啊激到佢咧好嬲，同埋咧亦都覺得好攰啊！呢、這個阿媽覺得好攰，終於有一天佢做咗一件事情，呢、這個事情咧就係、是、要。让佢个仔知道呢、這个小朋友知道妈妈嘅不满，希望会有所改变。 咁啊，对象个细路系几大啊？幼稚园啊？ 咁上下 啦， 应该系我谂唔多过 十四岁， 唔多过八岁啊。 哦 ，OK， 系好啊， 都系比较细嘅细蚊仔嚟噶 啦。 好啦，咁咧，究竟呢个妈妈做咗一样乜？嘢咧， 咁跟住就是、个小朋友就会学乖啦。 希望个小朋友咧会明白到妈妈好唔开心，希望佢明白到原来要自己有手尾执翻好啲嘢，咁妈妈就唔会唔开心。 哦， 咁咧，俾一个 tips 就系咧。这个妈妈是用了一种无声抗议的方式。 无声抗议。 无声抗议。 是不是她都将自己的东西乱咁劈不收埋跟住等 还逼埋去阿仔的。 是啦阿仔望到呢你都乱过我的还要你可能你的唇膏呢就影响我玩玩具添。可能她就 feel 到了原来乱劈嘢不好的。 咁呢個係咪無聲嘅講？ 都無聲噶，唔使講噶啦，咁劈嘅啫嘛。 咁但係最後邊個執咧？ 最後係咯，最後 咪一齊執咯。 爸爸執咯，阿爸放工翻嚟話點解咁嘅？ 咁好彩呢個媽媽咧就唔係用呢一種叫做咧。喂，都系咪攬炒啊？咁樣 呢個係噶啦，係 啊， 係啊， 將心比己啊嘛， 係啊， 叫做成日都會話啦，係咪？ 哦，好啦，即係就喺屋企訂立呢個家居執拾教育日。 哎呀，冇呢啲嘢嘅，佢有咁，你估佢阿媽冇講過咩？ 無聲抗議喎， 係咯， 無聲抗議， 我會咁樣， 係 抌曬佢啲嘢咯， 係啦，就係抌曬佢啲嘢， 係咯，最常見啦， 抌曬啲嘢，咁咪冇嘢，係啊，咪佢咪唔使有嘢去 整亂佢咯， 係啱啊，係嘛，呢個係最直接嘅方法。 啊，好啦， 嗱，過往我都做過呢件事嘅， 係咪啊？ 跟住佢就乖啦。 有冇喊啊？ 啊，同佢死過咯。佢梗系又喊啦， 话你做乜掉咗我嘢？ 系咁样，大家又纠缠啦。 好啦，而家咧呢一个妈妈咧，佢做咗一个无声抗议咧，就系画咗一张图画，即系好似咧喺攞张面纸纸咧，然之后画咗一个嘅图画嚟到表达佢嘅不满。吓， 竟然用图画？ 系啊， 系啊。 佢就阿呢一个妈妈咧，佢就喺咧阿仔，譬如话佢咧乱咁咧将啲物咧。翻到屋企咧，收除咗对鞋之后，除埋物咧就乱咁劈，咁佢咧就唔帮佢执嗰啲物啦。 啱啊，梗系唔好同佢执啦，因为啲细路好麻烦嘅，佢嘅心态，不论细个大个都好咧，佢摆喺度，你咪同佢斗咯。佢系斯斯然噶啦，话你听，佢 唔执就算。 佢既然做得到嘅，佢梗系唔会想执啦。 系啦， 跟住佢就会觉得，哎呀，睇下边个顶唔住呢个啲嘢周围劈咧，佢话之前就有人执噶啦，有啲人咁嘅心态噶。 好啦，于是妈妈唔帮佢执，就改为。咧喺呢，譬如嗰只物嗰对鞋喺佢侧边咧，就放一张便条。嗰张便条咧就系妈妈画咗一个咧好猛整 嘅样， 系啦，生气表情图啊！呢张叫做生气表情图啊！ 哦，即系好似咧，你喺网上留言咧，你俾个 emoji 公仔佢啊， 系啦，即系等于一个emoji 嗰啲嬲爆爆嗰啲公仔， 就贴喺嗰只物隔篱。 系啦，放喺嗰个物啊，放喺个书包啊，佢唔执啊。嗰啲嘢嘅附近摆喺隔篱，就等阿仔咧明白到，哎呀， 原来妈妈咧好嬲啊，好不满啊，我哋要自己咧收拾翻好啲物品先得啦。 系咪真系咁容易学相啊？呢、這个 我惊个小朋友咧， 我走去同佢斗画啫。 唔系啊，唔系，我惊个小朋友话，哦，原来呢啲公仔都几得意，咁点先可以得到公仔？乱皮嘢咯， 系啦，又或者 忍阿妈接多两个火出嚟。 一系咧就咧有啲曳嘅咧，啊，佢同佢将嗰张画咧又画到个笑样咯，系啊，即系啲家庭系啊改图咯，系啊。 呢一个嘅故事咧，佢就冇讲到咧，究竟个仔咧有冇因为咁咧而学乖咗，唔需要再妈妈咧帮佢执手尾。佢冇讲呢一笔啊，佢只系个故仔咧去到妈妈系放低呢一张嘅生气表情图啫， 就完啦，系、哦、啦，即系话我 用 呢、這 个方法， 系啦，用一个无声、 okay. 无声抗议喺个仔度。咁啊，啲留言有冇讲啲咩话？话啲妈妈咧， 梗系赞佢啦， 哦，系啊， 又冇闹啊嘛，因为又唔使动气。啦， 啊、 又唔使有九分啦，不过未必有效咯。 同埋唔系啊，嗱，未必有效一件事，但系妈妈系咪发泄咗喺幅画度先得啊？咁啊，张唔系真系噶，你好过你系咁样拿住攞条藤条喺度闹佢啊，声嘶力竭咁样都伤身噶嘛。 咁所以咧，啲网民咧都有两批嘅，有一批咧就当然系赞呢个妈妈啦，用呢一个无声抗议啦。咁另外咧，亦有一批咧就系会咁讲啦，包括咗就话。哎呀，咁搞法啊！我只系担心你全屋都系啲 贴纸系咪 表情图啊？全屋都系嗰啲纸啊！ 好负能量， 系啊！我只系担心你会咁样咯。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就话啦，如果我咁样做啊，个仔咧或者会觉得啊，好得意啊！佢当咗娱乐一部分啊。 系啊，咪所以咪就话都一定要睇下 写多几个啊。 嗱，你谂下，我哋问下猴仔啊，如果佢细仔咧，你估佢明唔明佢咩啊？ 佢会加颜色。 你大仔就，我觉得大仔就会明啲咯，系嘛？但系我大姐即系学，即系真系咧，一年争一年咧，嗰个认识知识咧，真系唔同啲噶。所以我头先就问你啊，嗰个细路几多岁啊？咁如果有小学嘅、初 小 嘅， 就好啲嘅， 就会明好多啦。咁样， 俾我就咧影低佢咧好乱嘅相咧，然后每次就即系将佢嗰啲即影即咁样咧贴出嚟咯。 啊、 有时啲僆仔咧，佢几咁冇性都好咧，佢见到即系自己做嗰啲咩咧？都知肉酸噶，你将佢嗰个凶案现场嗰张相影出嚟，贴贴贴贴贴，跟住望住咪发觉，我真 系 好乱喎！ 真系，我之前咧又系咁成日都影我啲细路咧，我话吓，跟住咧就 send 俾佢睇啦，跟住话啊几得意，佢嗱佢有时咧第一时间就哦几得意，咁跟住咧有时一齐讨论。都真系几乱咯，我哋知道嗬， 系啦， 执啦， 应该咁就最好不过啦，真系。 似乎你两位呢一招仲好啲， 试下咯，我哋下次相馆提下咯。即系你试下想再执我哋二台直播室嗰啲碟嘅时候，你都用啲招啊，唔使咁嬲咯。你贴个嬲嬲笑笑猪咩都好啦，系咪？ 好啦。 就算很傻，人人话我发梦又如何？我阿妈话，就算边个唔合理就当佢唱歌。我成日自嗨，唱献俾苦快乐的心态。我成日自卑，唱到高音搏命嗌。我阿妈话，越衰消磨。人人话我幼稚又如何？我阿妈话，就算边个，人人亦有佢唱嘅歌。我成日自嗨，唱到声嘶竭力冇自艾。我成日自卑，唱到样都变马太。唱献悲苦快乐的心态，我成日自卑，唱到高音搏命嗌，我成日自嗨，唱到声嘶竭力冇自艾，我成日自卑。 样都变马踏。就算很傻，人人话我发梦又如何？我阿妈话，就算边个唔合理就当佢唱歌。我阿妈话，越睡消磨，人人话我幼稚又如何？我阿妈话，就算边个，人人亦有佢唱嘅歌。 佢系马家军啊！我阿妈话系啊，你阿妈又话你啲咩咧吓？ 你阿妈唔讲嘢啦，就俾张图表你睇啊！ 系啦， 系啊，系啊，嗱，讲近阿妈啦，都继续系接住阿彭仔嗰、那个即系嗰个模式啦， 无声抗议 啊，系啦，即系阿妈， 嗯， 咁咧，譬如咧，你仔女翻学啦，有时即系譬如系嗰个叫做旅行日咁样吓，知道旅行日噶啦，咁啊，大概学校会有通告啊，会讲你几点翻噶嘛，咁阿妈咧就会话。啊好啦，三点啦，你翻到学校，即系翻到屋企四点啦咁。四点点解唔见人嘅？ 吓， 五点都仲未见啊。 哦， 系。 六点，喂，去咗边啊？ 打下电话俾佢咯。 系啦，点解仲未翻我仔咁样？系啦，咁啊四点已经，可能嗰时已经好心急啦。咁可能交通已经啊，即系唔系话佢交通已经，即系可能塞车，可能塞车。咁啊遲咗啦，咁因為去旅行啊，成日成間學校去噶嘛，係咪先？唔會有啲咩嘢噶嘛？ 但係隔離屋阿黃太個仔翻嚟咯。 啊，唔係佢都未嘅，啊隔離屋黃太個仔都未翻。喂，咩事啊？你知唔知啊？咁樣。跟住打翻學校，你估有咩原因導致嗰班同學仔明明個三點鐘可能要放到學嘅時候，點解五點鐘先見人放學咧？咁樣。 打機玩。倾功课 系咪同个旅行有关？ 系 同个旅行有关。 系啦，咁佢都系成日去旅行咯。 荡失路， 唔系喎，同学校去嘅，有老师嘅。 如果我做老师，咪荡失路咯。 咁你真系，好彩你唔系老师啫。 系咪帮手执垃圾啊？ 执垃圾我都似，俾流浪牛困住咗，或者想同流浪牛影相。 哦 ，OK， 系啦， 垃圾就垃圾啦，都真系同垃圾有关嘅。 哦，因为随地抌垃圾俾警察罚，系啦，罚执垃圾。 罚执垃圾啊！ 罚执垃圾 系咪罚企嗰啲啊？留堂啊？ 你讲紧系咁系边个罚嘅？ 嗰啲学生咯，老师罚佢哋，因为周围抌垃圾啊嘛。 系，一系就佢哋乱咁抌垃圾，俾嗰啲郊野公园嗰啲巡查人士就罚佢哋咁样。 吓，你估有冇啲咁嘅事情会发生啊？ 边度嚟噶？呢度系 大陆， 大陆一定有啦。 地大物博啊嘛， 唉，无所不有啊， 系啊，系啊。唔系、你匪夷所思、你其实你唔会谂过，就算系有呢啲，你嗰个叫郊野公园嗰啲管理员，你冇理由去 罚佢记系嘛？ 罚佢留堂。 嗱，佢而家咁样嘅，佢唔净止罚佢留堂，叫做咁啦，系驱禁佢哋行出呢个叫做园区啊， 严禁离开园区， 要扣留住嗰班师生喺嗰个园区里边。 哇，咁固喎， 嗱咁 开嚟做调查。 嗱，因为咧佢就话咧有一班 重案组嚟接手， 系啦， 就抌咗两罐可乐， 唔准走啊， 唔准走。 有一班师生咧，咁大概咧都唔少人嘅，都七八个嘅吓，七百几个嘅。咁啊喺河北嘅一间中学， 700啊， 700啊，系啊，唔 系 七至八个唔系噶， 哇好大堆头 700 and more than 啊，系啊，七百几个学生咧，咁就去到一个景区啦，咁跟住咧就去玩咁样，可能去认识啦咁，咁跟住咧就去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喂，其实七百几人都唔少啊， 梗系啦， 系啦，咁咧跟住咧就去完之后咧，咁 谂住 走啦嘅时候，嗰啲管理员咧即刻话， 唔准走， 大生，系啦，等一阵， 留下买路钱。 站住！ 佢话咩事啊？咁样嗰啲老师就同嗰个管理员有倾啦。喂，你啲学生 搞到我哋周围都系垃圾、污糟邋遢。咁你系咪应该叫翻你啲学生执翻佢先咧？ 咁又啱嘅。 咁唔系，咁但系问题系，咁有冇证据系嚟自嗰啲学生去破坏咧？咁又冇人知嘅，啲老师如果见到嘅都会话佢噶嘛，系咪先？咁啊，跟住啲老师就同佢哋喺度讲，喂，有咩证据系我啲学生啊？咁样系啦。 上次 TVB 咪试过咯，佢哋又出外景咧，喺嗰啲唔知郊野公园度咧，留低大量剧本，咁啊剧本写埋名啊，指名道姓，咁一定系啦。咁今次佢哋有冇？ 闹 低校服啊，或者班 手册啊、 作业啊，攞嚟透露啊，佢哋谂住啦。 唔系，佢唔系郊野公园嚟嘅，即系佢一个叫做一个大广场咁样啦。总之里面有嘢睇噶啦。叫做咩啊？佢嗰度叫做八卓月子弟广府远足咁样，系啦，即系远足嚟嘅，即系啦。远 足咪即系郊外地方。 系郊外地方啦。咁跟住咧，老师就同嗰个管理员咧就喺度争论啦。佢喂，你冇理由咁样噶，就算系啊。咁我就叫佢執返嘅時候就算啦，但係佢而家係成禁固咗嗰兩七百幾個師生呢兩個鐘頭。 哇， 是兩個鐘頭，點解呢？因為佢哋傾唔掂之後呢，傾唔掂呢，佢哋報警。 哦， 就要用兩個鐘頭等官府嚟。 會唔會傾唔掂罰款啊？可能佢哋呢原來係作佢一筆 嘅 啫。 其實呢你就可以走先嘅，只要你擺低呢一筆清潔費，我哋會有專人嚟 清。冇錯啦，你如果唔俾錢就自己執啦咁樣。 唔知佢傾成傾成點呢，但佢就只喺度指責呢話，喂你哋咁樣呢搞呢個活動啊，佢掉低好多垃圾啊，同埋呢整爛啲馬桶啊咁樣。咁我哋影曬相㗎啦。係啊，佢整爛馬桶喎。 整鍋爆咗。 係啊，咁跟住啊，唔知點解好快咧，有記者跟進啦，佢就話：我係點啊？可唔可以俾啲相嚟睇啊？咁啊，但係個負責人就話啦：我呢啲嘢不便俾你嘅咁樣。跟住咧就話咧自己強調呢個係一個事實。咁啊，總之係調查中。咁啊，跟住咧係嚟到 call 到警察嚟咗之後咧，先至放人啦。但係無端端咧呢七百個七百幾個師生咧係扣留咗兩個鐘頭，佢哋就話：喂，其實你哋係唔可以咁樣去叫禁固。嗱，首先咧，豪仔已經講咗啦，你咁樣禁固咗我哋係唔啱，你冇咁嘅權力嘅喎，咁樣咯。咁、所以咧就啲家长就喺度就嗌救命，就话喂，点解会咁样嘅？啲我仔会被扣两个钟啊？咁样， 咁似乎呢单嘢都仲有啲尾巴，可能会之后 唔系，所以咧有阵时啲事情咧，你可能话佢系做得唔啱嘅。不过咧，你究竟可以用几大嘅程度去罚佢咧？会唔会你又过犹不及咧？譬如你叫佢执翻嘢系可以嘅，但系如果你去到要， 但系破坏咗个景区里面嗰啲嘢咧，咁啊就要赔偿啦。咁但问题系嗰赔偿边个？即系老师都话吓，咁但系啲学生整烂，我又要负责地学校负责咧，咁即系佢哋好多网民咧睇就喺度话啦，其实咧学校应该第一时间就去报警啦，报警完之后咧，咁就睇下警方系点样处理，就唔系要扣嗰个叫管理员冇理由扣留住人哋喺度咁耐时间噶嘛， 即系本来佢就系基于啲师生嘅行为唔啱，咁 系啊，咁样属于司法， 但系佢哋自己用嗰个方法去惩罚。 又系唔啱嘅， 即系咁样系属于非法禁锢啊！佢话限制人身自由啊，咁样系唔得噶，咁样 使唔使下次乱抛垃圾之前要呼吁大家写翻个名先啊？即系等人知道咧系属于边个嘅，即系唔好殃及池鱼就怪错好人啊嘛！喂，隔篱班做喎，呢个垃圾唔系我抌嘅，真系 记名垃圾 啊！系啊，垃圾实名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强调，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同香港繁荣稳定嘅行为，中央应出手时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会对一切缓慢干预香港事务，提出以香港作棋子的外国和外国势力，应反制就坚决反制，让他们留些教训。中央将会全力支持特区政权机关依法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全面支持因捍卫国家安全而受到威胁打压的团体。骆惠宁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并且致辞。 他指出去年六月香港国安法实施，终结香港在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完善选举制度亦都堵塞反中乱港分子利用选举进入管治架构的制度漏洞。骆慧宁赞扬特区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他又说谁想在国家安全和市民安宁上突破底线，中央不容许，市民不答应。今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政府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典礼暨主题讲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今次是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意义重大。他说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是不可分割。昨日审议完善选举制度修订条例草案，令到今日的活动更为圆满。过去一年中央的两大举措稳住香港大局，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奠下重要和坚实基础。林郑月娥强调，会动员全社会参与，切实提高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务求做到维护国安，人人有责。消委会检视两间大型超市一篮子共230项货品的总平均售价，在经济低迷之下仍然较前一年上升 1.9%， 升幅高于同期的 0.3%，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近六成半升幅高于整体通胀的货品之中，罐头食品售价升幅最高，升近两成，急冻食品售价上升一成或以上，而食米总平均售价连续三年上升，升幅接近半成。消委会话，奶粉及婴儿尿片的总平均售价下跌 1.6%， 相信同去年访港旅客大幅减少有关。在台湾，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会见美国民主党前参议员多德率领的访问团的时候表示，今次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第一次派团访问台湾，展现台美持续深化的伙伴关系，以及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说，近日大陆频繁派遣军舰在台湾周边海空活动，威胁区域和平稳定，台湾愿意和美国等国家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他又說期望與美國重啟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對話，進一步強化雙邊的貿易夥伴關係。多德率領的代表團昨日抵達台灣，預計下午會見行政院長蘇貞昌，明日離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1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63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7点，跌1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1蚊，跌12.5；阿里巴巴232.2，跌5.6；快手239.6，跌20.6；美团282蚊，跌4蚊。安踏体育138.4跌2.1，中国平安89.65跌1.9，盈富基金28.82跌3.8，小米集团24.95跌4.5，友邦保险98.95升5仙，李宁59蚊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2，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98，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8点，升7点。港金现价报16,120蚊，跌60蚊。

意思想讲气温嘅。 系啊， 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2度，依然冇暖到啊，但系湿度咧就跌咗少少，相对湿度86%。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豪雨佬。 豪雨露真真假假，我系完成咗大概六场嘅舞台剧吓，咁啊嚟紧仲有嘅，咁但系已经系一个小阶段咧，可以自己同自己做个总结啊。原来做呢啲舞台剧咧，系真系会有好多咧，叫做有机嘅意外嘅吓。咩叫有机咧吓？嗱咁样嘅，里边咧有个前辈咧，佢就不停喺度问我，你知咧，佢好关心我哋呢啲后辈，佢不停问我点啊，豪仔，你觉得做舞台剧好唔好玩啊？嗯，冇错啦，其实舞台剧系一个有机嘅演出嚟噶，有机嘅意思系 organic。咁我开头唔系好明啦吓，咁咩意思咧？即系咁啊，有机嘅演出，咁即系平时做嗰啲冇机嘅，哦，后来我终于明白啦，原来有机嘅意思咧就系、是。每一场都是不同的，每一场呢它都是会充满着这个变化的。譬如是什么呢？譬如呢，我现在做了六场，我已经整烂了两个道具了。即是大概呢每两场多一点我就整烂了一个道具了。我现在发觉我都保留了这个这么光辉的纪录。包括是啲咩呢都唔怕讲俾你听，反正都唔系太影响嘅。譬如呢，我第二幕出场嘅时候呢，我就拎住个电单车嘅头盔，点知我唔小心呢将佢一揈，佢跌咗落地下度，砰一声，连个头盔片都烂埋呀。又例如呢，有一幕呢就总之就话我要着件衫啦，点知件衫呢好好地冇嘢嘅，拉拉链咋嘛，啪一声呢拉链烂咗喎。最惨系咩呢？当你条拉链烂咗嘅时候呢，你仲喺个台上面呢，你仲系表演緊喎，仲要可能两分钟之后呢就到你要讲对白啦，同埋企出嚟啦。但我条拉链烂咗，出到嚟嘅模样呢简直系揩到无伦啊。所以嗰一刻呢我真系滴汗㗎。本来劇情呢就要讲緊我好紧张。我喺嗰分零钟里面呢，我唔系假紧张，我系真紧张㗎，因为我真系整烂咗件衫啊。所以呢个就叫做有机嘅演出啦。嗱，真係老老实实。好似我哋呢以前咪听嗰啲咩张学友演唱会呢，好多人都话㗎，喂，究竟应该听呢第一场好啲呀，定係听尾场好啲呢？吓係真係又唔同㗎。有啲人就会觉得呢，你睇第一场啊，无论系舞台剧定系演唱会呢，哇，可能呢就系嗰个表演者呢最有 power, 最有 energy 嘅一场啊，应该就最抵睇㗎，系咪先，好似开幕仪式咁嘛。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就会话咧，其实第一场咧，你都未磨合，好似你新车咧嗰个车胎咧，你都未所谓叫做咧，即系同佢热身咧，咁可能第一场咧就麻麻地，应该睇最尾嗰场，因为咧最尾嗰场咧就告别啦，你一定会留一个最好嘅印象俾人，同埋你都 run 咗咁多场啦，所以咧应该就系咧最好睇嘅。咁呢个有啲似你人生呢，究竟係初恋情人係你最刻骨铭心啊，定係最尾同你结婚嗰个才是你最爱呢？吓，不过后来我听佢哋讲呢，原来啊里面有一个叫做呢，即係死亡呢第三场嘅咁样嘅意思㗎。啊，係死亡第二场定死亡第三场呢？点解我会唔记得咗呢？因为我哋跨过咗嗰个诅咒㗎。 我記得好似係死亡第三場，係啦係啦。點解咧？原來佢哋嘅計法係咁樣嘅。第一場你好緊張啦，你好認真啦，咁啊因為第一次做啦。好啦，做完之後你總有甩漏噶嘛。咁於是乎咧喺第二場裏邊咧，你就會好好地咁樣去檢討啦。譬如話，喂，你第一場行快咗，第二場咧行慢咗，咁你第二場咧你就會將佢完善咗啦。但係去到第三場。原来就开始会有少少松懈，所谓第三场松懈，好似就系、是，都冇事啦，终于都安全咗啦，咁样，咁你可能就会咧甩甩地噶啦。咁究竟有冇发生呢啲情况呢？我自己呢原来都有嘅，不过就唔系跟住官方嘅第二场同第三场，原来呢呢、这个又涉及每个人嘅体质问题啊。我去到唔记得第三场嘅时候咧，我个人就放松咗少少，因为你觉得做咗两三场啦，咁你应该都唔系太紧张啦，咁咧你就冇再喺开波之前咧，你就有好多个闭关工作啦。哇！我仲同啲团友咧就打成一片啦，大家咧就喺度玩啲甩手操啊咁样，吓、啊、结果太开心啦，即系竟然咧就收拾唔到个心情咧，上到去嘅时候咧。阿导演话：你头先好似唔系好集中到精神咁样，痛定思痛啊！即系呢个咧又体现到一样嘢咧，就系真系头先体质唔同。有啲人咧，可能佢能够喺即系踏上台板前一分钟咧，佢都可以嘻嘻哈哈嘅。咁但系只需要咧踏出嗰道苦道门啊，佢就能够聚精会神。咁我仲未做到呢一个咁好嘅体质。於是乎喺嗰一次之後咧，我跟住嗰四五六場咧，我全部都係做翻一個自閉兒童咯。喺開波前嘅30分鐘，我就將自己收埋，唔再同人玩，唔再同人傾偈。明明嗰度講緊笑話，我都要唔參與。系冇办法啦，呢、这个真系咧要抵抗诱惑嘅，所以我觉得做人都系咁嘅，你千祈唔好咧见到你啲同事咧，哇，点解佢可以咧赶 project 之前咧咁开心嘅，又或者考试都系嘅，哎呀，点解咧阿小强咧佢可以唔温书嘅？你唔系佢，做翻自己，更何况小强有温书嘅时候你睇唔到啫。咁我以前舞台剧嘅经验咧，其实就好少嘅啫。我净系做过两次，大概加埋都唔够六场嘅栋笃笑。咁前辈又有问我，佢话：喂，你自己觉得咧，你做栋笃笑同埋做舞台剧边样好玩啲啊？我谂咗一阵之后，我发觉原来舞台剧咧嗰个压力大好多噶。点解咧？喂，嗱，老实讲，栋笃笑一个起两个字嘅啫，我自己做又得，我揾个 partner 夹住都系得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咁你夹嘅时候咧，或者你要配合嘅即系地方咧，你又少啲嘅。但系舞台剧佢就好似你打机咁样，系 teamwork 嚟噶，系环环紧扣噶。如果咧套用咧踢足球嘅术语咧，你自己猜甩咗个波咧，唔系净系你。增加一个失误，成队嘅进攻咧都会即刻打倒褪啊！本来咧压去禁区度嘅就系因为你控唔住个波，佢就由进攻就变成防守，成个节奏就甩晒。所以你喺舞台剧上面，你就系深深体会到，猪队友咧系真系好危险嘅，而我有做过啊。当我甩咗嘴嘅时候，又或者当我咧唔记得咗讲一句对白嘅时候，你明唔明啊？真系爱莫能助噶，其他人望住你咧，佢唔知点帮你噶，因为咁系你讲噶嘛，仲要系佢唔知道你会唔会兜到啊，定系你会 dead air 啊，定系你会 skip 咗佢啊，全靠你自己执生啊！啊，不过咧亦都有道好嘅，就系导演都提醒大家咧，你讲错咗系唔紧要嘅，点解？冇人知道你讲错噶，因为冇人会睇过你嘅剧本。冇人知道你原本应该行去呢一度，冇人知道你原本要拎个水杯，亦都冇人知道你唔记得咗拎个水杯，所以最紧要你有呢种自信，继续做落去。我觉得呢段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人生教育嚟嘅。有阵时你做错咗，最紧要咩啊？你继续做落去，继续完成佢，唔系话将错就错，而系你谂下，你都做错咗个决定，你停喺度，然后喊。佢唔会啱返㗎嘛，佢唔会变返正確㗎嘛，你反而应该嘅就係点样有个好好睇睇嘅收尾结果。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 所以呢我发觉做呢一个舞台剧呢，即係就算而家未完成晒呢，你已经觉得好高兴啊，因为你好似令到自己一个人生嘅历练呢又再加多两个 level。你又会令到自己咧喺合作啊、认识自己啊、犯错啊各样嘢咧，你又再了解多啲。同埋你会发现咧，啲人话你做翻自己一定冇事啦，原来唔系噶。我以前都揸电单车啦，揸咗咁多年啦，我又点会谂到我而家一个咁简单嘅除头盔、戴头盔嘅动作？我喺日常生活里面我戴咗几十次几百次我都冇跌过落地下一次。但原来你喺舞台上面你以为做返以前你嘅本行戴一个头盔佢都会甩嘅。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以后睇戏无论系睇电影啊睇电视剧啊睇舞台剧咩都好呢你见到嗰个演员你唔好呢太轻易讲一句扯佢有几叻啫做返自己咋嘛唔同嘅。毕竟佢而家喺个舞台上面无论个舞台有几大有几小有几多人睇住佢都好佢都系用緊心机去做緊一个全新嘅角色。所以我哋下次唔好再咁样对啲演员啦佢并唔系淨係做返自己佢系做緊戏嘅。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抒发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里可怕真的你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十二点前五分钟，风骚快活人啊！ 我想话啦，日本咧系好多好得意嘅人嘅。佢哋有一啲好特別嘅癖好嘅，係、 okay, 咪？ 係 係，真係好奇怪嘅。即係我有兩張新聞咧，都不約而同咧，覺得嚇咁、啊、都得㗎咁。嗱、啊，好啦， 奇怪的日本。 好啦好啦，我講呢單多啲啦。OK， 呢單好講啲。咁咧就有兩個女仔中學嘅，咁咧佢就話：哎呀，好想離家出走啊咁、樣。哎呀，唔知點解咧又喺社交 講自己啊？ 咁 原来你中学嘅时候系日本人嘅血统嚟噶， 咁我想离家出走啦。咁佢就喺佢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讲咯。 好、okay. 嘅、哦，咁就有啲人咧就睇到，咁跟住咧就于是乎咧，就咪于是乎咧，我就走去即系上前去联络佢。 我同你一齐啦。 系、啦，唔系佢就话啦，不如咁啦，你嚟到呢个奇玉院读书啦、咁样，佢话我可以养埋你噶。 哇，咁犀利啊！ 系啦， 好靓咁样。 应唔应承？ 边个应唔应承啊？ 个两个女仔咯。 哦，但我本来离家出走就系唔想有屋企人啊嘛，我做咩仲要你嚟养我咧？ 咁但系佢 冇能力噶嘛。 咁即系唯有应承啦。你讲到咁，应承咯。 OK， 咁啊，得意啦。咁啊，跟住咧，佢真系走去咧，嗰两个女仔真系咧走去奇 玉苑嗰度 搵个人。吓、 啊，嗰、那个咩人嚟噶？ 嗰一个男人嚟。 一个男人嚟。 系啦， 叔叔嚟。 仲系跟住嗱应该系系啦，咁啊仲走埋佢屋企， 入咗去， 系啦， 而且仲 系啦， 抌烂咗朵花落地下，有冇啊？ 又未咁快嘅，始终都系一个中学生， 只不过系天松行雷啫。 嗱。咁啊，跟住咧，佢就好啦，你嚟我度啊，嗱，我都话啦，我会养你噶嘛，咁，真系咧入咗去佢屋企，仲真系住噶， 住埋一齐噶。 咁嗰个人就真系咧提供一日三餐，跟住咧就唔限制佢嘅自由，你出去买嘢都得噶。 即系咩都冇发生， 冇发生嘅。 即系呢套真系动作爱情片，系有动作走去奇玉苑，然后发生咗爱情，但系冇将佢捞埋嘅。 冇爱情都冇爱情， 冇、爱情。 呢个37岁嘅 uncle 系啦系啦，我细个有好多啦， 已经 系咯，我就真系咁。对于两个中学生嚟讲，佢 咁啊系啊，都系阿叔嚟噶啦。 系啦，不过 咩 ？But 佢有个 but， 系 估呢个 uncle 呢个37岁 有个怪癖嘅， 有啲咩嘢要佢做？ 要佢借套校服俾佢着，每日都要着一次。 呢个系变态啦， 佢癖好啊嘛。我知个阿叔咧，希望可以同佢两个一齐翻学。 系嗱， 系咪咁？ 嚟近啦。是啊，同读书有关 的。同埋我想加入翻咧学校里边嗰啲联谊会啊，学校嗰啲运动会啊。 即系佢想其实意图， 我想重拾嗰个校园生活。 校园生活， 即系好似你咁样，你咁耐冇翻过学啦， 都想系啦。咁啊，就点咧？咁系咪可以叫佢做？不如咁样，我认到你做系爸爸咁样，跟住两 唔要爸爸，我要做学长啦，梗系做爸爸做乜鬼啫？ 又唔得，因为佢37岁同一个中学生10几岁，系咪先？咁好难做学长噶。 我想我不停 repeat 唔得而家。咁系咪翻学校先？ 唔系，系同学。学习有关的 帮他补习，学生帮他补习，学生帮37岁补习，因为我咧抌低咗嗰啲咩摆屙嘅 cam 啊，好多年啦，我唔识啊，不如你帮我补翻啦，系咪咁样 ？OK， 定系佢咧？佢系好中意睇嗰啲咧，即系大家喺温书里边咧就发生暧昧关系呢啲情节嘅。 哦，即系话你啊，叔叔教你啊，跟住就红抱佢，咁跟住咧就喺度话嗱，啲揸笔系咁揸噶咁样。 我可能佢中意呢啲咧，系咪啊？即系自修，可能系想自修室碰着他嗰啲 friend 咧，佢想重拾呢啲情怀。好正经啊，撩佢啫， 有抱负。37岁嘅 uncle， 佢想教晓啲小朋友， 系佢教晓佢乜嘢咧？ 你而家出走要揾奇玉苑嘅叔叔， 唔系啊，即系去咗佢屋企噶啦。呢、這个 uncle 咧，真系有啲癖好嘅， 系点啊？ 唔知点解会咁啊？ 中意校服，帮佢洗校服， 唔系，都真系养佢，兼养佢嘅。但系佢话嗱，你喺度食我嘅，你住我嘅， 但唔准喺度 用我嘅，唔系又不至于变态。佢话咧，唔该你，你要认认真真 学习， 同我学读书。 好啊， 读咩咧？ 读 读咩咧？ 读咩？ 系啦，佢就话啦，嗱，我咧就会教你哋房地产嘅知识。 房地产？ 佢无情拉卡，系啊， 即系买卖楼宇嗰啲嘢，跟住点啊？叫佢帮手做 agent， 唔知佢冇啊冇啊，佢真系想去教佢，兼且咧安排埋俾佢考试，但系佢冇跟住话有啲咩要求噶，佢即系话咧，我就 系 要求你认认真真读书同我考试，其余时间咧你可以自由去做运动啊，你之后去做啲咩都得噶咁样，咁样咧。佢话3个月期间咧，佢咧即系对，即系对呢个两个女仔冇做过啲不法行为，即系点佢又成 嗰啲讲嘅 喎。唔系啊，我唔系失望啊，即系我匪夷所思，啲咩 系咯？ 啲咩情况嚟？ 唔系合情合理咩？总之最尾就公书教学，而家名副其实。 真系兼公书教学，但系由于佢屋企人真系揾佢噶嘛，咁我冇嗰个女警嘅样，系咪先？咁咧跟住屋企人报警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去查探啦。咁咧警方去到咧，佢真系捉咗佢咧。而家系拉佢噶， 非法禁锢啊！ 哇系啊，哇！ 但我冇拉，我冇禁锢，自己出出入入噶，自由进自由进出噶。 好惨啊！佢话我做公书教学，我谂住教佢其他嘢，因为佢想离家出走，我想即系叫做去教育下佢啫。 嗱呢啲咪叫做煽惑他人咯。 哦， 作出呢啲咁嘅不法行为咯。 系个女仔自己自愿噶嘛？ 你叫人哋嚟自己屋企噶嘛？衰咗噶啦呢铺，拉硬啊呢次真系， 大件事啊！谂住作育英才，点知俾人拉啊？ 你估长腿叔叔咁易做嘅真系？ 读国家安全，应该先认识。了解國家觀念，其後才談論愛或者不愛國家。有參與升旗隊的中五學生表示，在平日的課堂上都有認識到國家安全，包括中文、地理科等。 另一名中五學生就表示有參與網上問答比賽，認為可以透過比賽更了解到國家安全和香港國安法。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六初时，骤雨渐转频密，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14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67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7点，跌1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2.5元，跌11元；阿里巴巴233元，跌4.8元；快手237.8元，跌22.4元；美团281.8元，跌4.2元；中国平安89.7元，跌1.85元；安踏体育138.8元，跌1.7元；盈富基金28.86元，跌3.4元；小米集团25.25元，跌1.5元；友邦保险99.15元，升2.5元；李宁58.7元，升9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6，英磅10.697，瑞士法郎8.41，澳元5.991，加元6.203，新西蘭元5.548，歐元9.3018。每百日元對港元7.13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214。日經平均指數報29623點，升2點。港金現價報161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48美元，卖出173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排到去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有少少龙尾近住芜湖街嘅。港岛路面咧，而家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啊，近皇后大道东一带咧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司徒拔道下行，咁啊近住大道东就多车啦，龙尾去到东山台。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道有临时工程嘅，单线双程行车都多车少少噶。九龙方面咧，西九龙连翔道海丽村一带就回复畅顺，之前因为嗰度有啲路面障碍物啦，咁较早前就塞车嘅，而家回复畅顺噶啦。咁但系附近嘅蝴蝶谷道近住青山公路咧，多车嘅关系，咁啊交通有少少挤塞嘅。新界咧，提下大家啦，咁就有啲强风措施喺呢一个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啊，咁所以咧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安全车速报告有鲤鱼门到鲤鱼门广场去油塘，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钟哥， 乜嘢事啊，林慧？ 你知唔知晨光第一线主持负责啲乜嘢环节噶？ 崔杰同负责娱乐趣致有崔神厨房，阿 O 有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白元浩主理转头话你知晨光 KOL。 咁我啦， 剩翻嘅嘢林慧你负责晒咯。 咁我仲使唔使讲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六点到十点有晨光第一线听啊？ 梗系要啦。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下次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面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二点十分啦吓，气温啊系冇喐到啊，不过湿度咧就湿多3%， 好少可噶嗬。 系啱啱跌咗2%，sorry。 之前我都有讲过11:30嘅时候啦，系啊，第二度气温相对湿度86%。 系啊，嗱咁啊，之前咧我哋都玩嗰个叫做疫苗数学题啦，咁啊本来就 坊间好多呢啲题目走出嚟啊。 我觉得如果仲有嗰啲可能测验推理题咧，攞呢个嚟玩啊，真系大件事。 究竟边一间系可以去有八个人可以食嘢嘅？ 系啊，咪即系嗰条。数学精英题，总之就玩嗰一轮啦，嗰啲都似玩一下啫。但系咧嗱，现兜兜咧，硬框框咧，就系讲嗰啲员工咧，而家佢哋就面临一个压力啦。 系 打定唔打？ 系 啦，唔打冇公开， 打得到先好打。 系啦， 咁打唔到点啊？咁 即系啱晒啊！本来就叫打工仔，而家就叫打针仔。你唔打针就冇得打工，系啦。但系打针唔系一定可以打到工咧，咁你要惊喎？ 点解啊？唔可以 喎？系啊，嗱，而家咧，其中一间酒楼咧就俾人爆出嚟啦，就系话呢一个叫主要咧就承办婚宴酒席嘅某一间公司啦，咁啊预宴啊就俾人哋爆出嚟咧，就话咧强迫啲员工打疫苗啊。嗱，系啦，我哋而家再讲一次啦。咁啊，因为咧自从呢个疫苗嘅政策推出之后咧，咁啊坊间就大家。开始计数啦，就话咁边啲 食肆可以8个， 边啲最多可以去到12个， 咁有 clean 轻松啊嘛，系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讲到明就话喂，你员工如果唔打疫苗咧，就冇得咁样开放嘅， 就唔可以啊，咪继续可以，不过唔可以放宽咯， 冇得开放嗰个咁样嘅情况咯，系啦。好啦，咁于是乎咧，头先我哋就话啦，有其中一间咧就婚宴公司啊，俾人哋爆出嚟就话咧。强迫员工打疫苗，佢话如果你唔打嘅话咧，4月底咧你就要停工啦，即系话阿强你唔使嚟翻工啦，你咪唔打，你唔打你唔好翻工啦咁样，咁嗱。你一爆出呢個之後咧，咁啊，即係譬如啲工會就梗係即刻出聲啦。 又成為勞工大事啊！ 係啦，咁啊，工會第一時間出聲咧，佢又問得好合理，佢就話：啊，老闆，如果你逼啲員工唔打針就冇得打工，咁佢打完針之後，如果出現嚴重副作用，又或者大吉利是走咗， 係咪你包佢啊？ 唔係，佢話當唔當工傷先？係啦，如果你當嘅就另計喎。即係好似我咁，我打完針，我真係有一日翻唔到工。咁我呢度手停口停，咁如果我呢边话喂老细，你讲到明我唔打针冇得开咪啊，咁我打针我开唔到咪，你咪补翻个人工俾我先。 咁睇下你咩合约，咁睇下你系咩合约啦。 系啦，咁佢话如果你冇嘅话咧，咁你叫啲打工仔点算好咧咁样？ 如果因为而家我哋知道成日都有一啲嘅情况系啊，可能系征询咗医生嘅专业意见，系觉得佢唔适合打啊嘛。 冇错。 咁如果你逼佢打，咁有咩后果边个负？ 系啊，嗱，咁而家佢话咧，佢哋最新嘅政策咧，佢话嗰个集团就话咧，佢哋唯有遵循政府嘅政策，就执行最新嘅要求啦。佢就要求佢哋嘅员工咧，26号之前必须完成接种第一剂嘅疫苗。 系啊，佢话如果唔接种嘅话咧，否则可能会系4月29号就即刻系停。 成功。 咁呢间集团又得意啊！我哋唯有咧遵从政府嗰个规定，但政府冇话你一定要开12个人一围。 系啊，冇错。佢呢个只不过系咧一个条件， 你咪做翻而家咪得咯。 系啊，一个条件，一个要求嚟嘅啫，咁样。咁仲要咁，可能你话喂，如果我唔打得嘅，咁我譬如我问咗医生，佢真系。系啦，咁佢咁写咧，佢就话如果员工有医生证明，话唔适合打疫苗嘅话咧，佢就咁样写嘅，可以等咧政府最新消息公布之后咧，视乎规定能否豁免接种。 哦， 系未确定嘅， 视 乎规定能否豁免接种。 咁、其实咧，我谂政府都会有意见咯。你下下都攞我嚟做挡箭牌。 咁但系真系、你强调 呢个系佢嘅例，佢写出嚟嘅。 同埋嗱，最大件事系咩咧？你系嗰个餐厅咧，嗱，我哋先唔好讲嗰个健康道德先，先唔好讲健康道德。你作为做生意嗰个咧，佢真系好大诱因咧。是希望旗下嗰啲员工全部打晒疫苗，喂，因为你条数嚟计咋嘛，你冇人打晒疫苗嘅继续四人一台、你如果有一个你肯打第一针嘅可以放宽到八人。咁佢梗系老虎都想做多四个人生意啦， 但系佢未计嗰条数，佢放宽到八人嘅话咧，咁都要食客系配合先得噶。 系用安心出行咯，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咯，系、所以其实嗱、如果我哋如果数翻转头咧，第一个阶段放宽嗱，大家听清楚，第一个阶段放宽咧就话员工打咗一针疫苗，一针就得啦。 系， 然后顾客咧就肯用安心出行嘅 app， 唔再写字仔， 系 就六个， 就变 六个。 系， 咁我就唔系好明白，其实咧。个员工打咗针啫，顾客唔使打针喎。喺第一阶段，其实点解佢可以放宽多两个人嘅？因为感染嘅风险系双向噶嘛，即系唔系净系话你惊个厨房捞嘢俾你噶嘛，你梗系惊个顾客都惹翻俾人啦。 同埋点解安心出行同 变咗 app 咧就可以增加多两个？我即系其实我睇咗几次啦。 安心出行系一个 app 啫，系咪啊？ 系 啊， 佢 豆腐啊， 唔系佢啦，佢唔俾你 豆腐系咪？ 系咯，我唔 系 好明。 咁嗱咁样嘅，咁你佢打咗第一针啦，咪员工佢自己亦可能已经有个保护障碍，即系保护啦嘛。 但 系 顾客冇打噶， 系咁 佢可以感染噶，大家 即系其实风险依然存在， 就等于之前啲学校咧，点解啲老师唔肯去做检测呢？因为觉得唔系净我做检测噶嘛，学生唔做检测，咁你点会安全呢？所以后来好多人都不了了之噶嘛。所以你而家谂翻咧，其实 系咪啊？佢而家去到食肆啦， 佢呢个逻辑系有啲搞笑噶。 佢为咗令你觉得佢真系有分别， 系啊，有啲搞笑噶，即系 咁就咪俾多两个你咯。 系啦，系啦，即系你打疫苗，即系如果咁讲咧，我打咗疫苗，直播室可以多两个人入嚟啦，系咪咁讲？ 一个得啦。 系啦，即系好笑噶嘛！你如果你咁计嘅话，不过 有一个同两个 系啦。咁你谂下，如果你系嗰、酒楼啊，或者咩餐厅集团老细咧，佢可能真系会希望咧，我下边嘅员工咧，喂，我梗系集齐全部打晒疫苗噶啦， 系啊， 我可以做多啲生意、 做多啲生意。喂，同埋佢系讲紧系婚宴啊嘛，咁好多嗰啲婚礼工，即系嗰啲新人都希望可以请到人嚟饮啊嘛，一围十二人咁样。 咁我谂，如果从一个管理角度去睇嘅话，集团经营嗰啲咧，可能会。有一個好處就係、我係集團經營嘅時候咧，我可以真係分配到誒邊啲同事係願意配合嘅，打曬疫苗嘅嗰啲，原來都有咁多人喎，咁嗰啲咧就去開某幾間鋪咧，就係、專做曬咧十二人嘅， 係啊， 咁然之後剩翻嗰啲 調派咧，係 啦，如果我係集團咪得咯， 同埋 我係集團，如果嗰啲係未打針或者唔想打針嗰啲，唔緊要。你繼續喺 我 做， 我哋有一間係咁樣， 我哋有一兩間咧就係唔會 唔做到十二嘅。 哇！你咁樣大兜亂，其實佢都好大件事噶。 咁起碼唔使啲員工又 被強迫強制啊， 同埋會被炒嗰個威脅啊嘛。 嗱，而家咧我唔知道會唔會出現一啲咩情況咧？佢話第一咧 有冇話佢唔得啊？而家 未講㗎，係 咯，即係冇講話佢唔得喎咁樣行為，即係話呢個公司啊，呢間酒樓嘅事係 嗱，勞工處又未有出嚟講嘢，而家淨係得工會講嘢啫嘛。 咁你咁样有冇保障嗰啲员工先？ 系啦，咁但系咧又会发生啲咩情况咧？有两个可能性噶。咁第一咧就系、可能会有人咧即系俾人排挤啊。因为咧佢话啦，而家你譬如你过百人咧嗰间餐厅咧啲员工，只要有一个佢冇打疫苗，佢其实已经你已经不能够咧可以开到咧，无论系八个或者十二个咧，咁于是乎好惨啦。可能咧大家善意就系话。阿强啊，你今日打咗未啊？我唔打住咧，都话阿强，你今日打咗未啊？你唔打疫苗，我哋饭碗就俾人打烂噶啦。 跟住可能咧就俾其他同事咧暗砍暗地里咧就唔同佢玩啦。 系啦，哇，好惨啊！ 佢就即系杯葛佢啦。 系啊，嗱，咁有一种可能啦，咁你呢人逼佢走啦，一人就逼佢打啦，咁样。第二种可能咧，就好似而家咧，我哋之前讲嗰啲即系外佣姐姐咧。 外佣姐姐都有吃香噶嘛？边啲吃香咧？断药嘅，一路都喺本地嘅， 喺香港做紧嘅， 冇喺外边翻出嚟 嘅， 就好吃香噶嘛。 系啊， 以后啊，肯定喺饮食业里边咧，直情系平时考 嗰啲啊， 系啦系啦，以前系考嗰啲唔知咩大厨、二厨，可能好多牌噶嘛。而家冇咁多，两针 系， 我两针 fans， 我打咗两针。 系啦， 咁你咪可以去转行或者炒散做流面咯。 系啊，我而家我谂住呢边俾人炒咗。我就出去炒散噶啦， 你唔使等我哋呢边炒你，你都可以出去炒散。 咁系因为我本身有一味餸，我 系 好叻嘅炒粉，系啦，我出到我 大派用场， 我大派用场啦，绝对系 十几年经验啊， 系 啊， 喂，真系你而家有两针嗰啲咧，你直情佢啲员工唔系嗰啲餐厅啊， 饮食业餐饮 啊， 系啦，嗰啲餐厅咧都预计就话。而家咧咁搞法咧，可能好难请兼职啊！你谂下，难得我哋三个都打晒针嘅，点知有一个跳槽走咗嘅，咁你想揾一个顶住或顶更先啦、 啊？又真系、哦，而家唔使睇佢经唔经验啦，睇有冇针子 系啦。咁点算啊？ 有冇两针齐晒？ 哦，沙子而家都不及针子， 嗯、 哇！针子就紧要啲。 喂，但系唔系话咧有咗咩72小时嗰、那个检测 唔计啦，而家人哋而家要你用打针啊。 嗰个去探病啊，嗰、那个 系啊。所以我而家知呢两只疫苗咧，嗰啲名咧，其实佢伏必泰意思系佢代表咧，你就可以复工啊。 复工系 啦。系啦，如果你打咗，咁科兴即系话你可以振兴啊！哇，你肯打我哋呢针咧，全部都振兴。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去应征做流面啦。 好似冇啊，分钟啊，如果可以飞得嘅话咧，你又可以参加旅行团噶。 哇，而家我巴闭啊，真系。 系啊，你乜都做得晒。 啱嘅，啱嘅。 我都做得到。 啊，豪仔咧就除咗打呢个电台工啦，又可以咧出去搵饮食业嘅工，出赚埋就可以去旅行。 系啦， 哇！咩旅游啊？要两针啊？ 系咯，我系咪可以做导游针啊？我做导游针啊，都 OK 喎。我做导游针又打咗两针。 系啊， 系 啊，成个世界都系你 嘅。系啊，嗱，喂，但系真系惨啊！以后啲打工仔，可能你真系咧要搵一搵，谂一谂。究竟是打工定打针咧？顶唔顶得到嘅咧？ 最紧要就是公平公正咯，做咩啫？你唔可以咁样噶。 点样公平公正啊？ 公平公正 啊！即系我冇打针，你唔俾我份工咯，唔得咯。 咁咪公平咯。 咩公平啊？ 你唔能够连累其他打咗针嘅人咧，我哋不能够开到咁多围出嚟啊！ 我打到我打我打唔到点啊？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流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的句子。这晚我学会写诗，这晚在平淡微笑，却学懂真挚，学 天光前啊吓。好啦，我哋继续啊，日本风情画 啊，系啊，头先咪话两单，系因为系啊，头先有两单日本嘅新闻都好得意嘅。 OK， 好。 咁啊，有冇谂过，有一日当你去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吓？你嗱，日本咧好兴咧，即系入去人哋屋企或者去一啲地方嘅时候咧，佢都会除对鞋， 系 啊，佢都会除对鞋先入去人哋嗰个地方嘅， 系系，仲喺玄关度除添， 系啦系啦，咁有啲地方咧可能喺出边门口嘅，咁总之咧就系一个公共地方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就排得好整齐咁样，跟住咧就入去里边嘅，殊不知有一日噔噔有个女士佢行咗出嚟，即系可能开完个会行翻出嚟，谂住着鞋嘅时候，诶、 欸，做咩事啊？ 有老鼠曱甴， 即系唔见咗， 唔系只鞋都依然健在。 哦， 嗯， 都健在。 点解我哋鞋 靓咗咁多？ 靓咗咁多，变咗玻璃鞋。 有人帮佢省过。 啱啦，唔系就系话点解我哋鞋 靓咗咁多嘅？ 系啊，系呢对鞋系我嘅。 哦， 呢、這个位置都啱系我嘅。 但系对鞋就干净咗。 但系点解对鞋系新嘅？ 哦，系咪撞到桂花田呢啲人啊？你知道你呢啲有洁癖嘅，一定要抹干净晒啲嘢先得噶嘛。 只鞋帮我抹干净咗啦。 系咯，新鞋定系抹干净就只鞋？ 系新鞋一对。 哇，咁好啊！ 唔系抹干净，系新鞋。 有冇买新一代俾我啊？即系我啲波鞋可以转款嘅。 我想问咧。那個朋友佢係除咗隻鞋，跟住翻轉頭到去著鞋，相隔咗幾耐啊？ 我諗開完個會，唔係咁同一日嘅時間嚟嘅，咁但係講緊就係話我唔知佢冇講個時間幾耐，總之佢入完去一個地方，可能開完個會，可能傾完個偈咁樣之類處理啦。總之佢哋去有啲地方 出翻嚟就已經 出翻嚟嘅地方已經。 因为我喺度谂咧，会唔会有人攞错咗佢对鞋，于是赔翻对新俾佢啫？ 哦，咁啊又唔知道，咁可能都系有啲咁嘅原因。 但系呢 个 好快，好快 赔翻对鞋。 因为如果系隔日。第二日先至去攞嗰只鞋就有啲機會， 哦，但係係同一日嘅，咁啊跟住就覺得好奇怪啦咁，跟住咧其實咧都唔係第一次係咁噶啦，咁啊有 第一次係咁， 係啊，即係有啲同事可能都係咁樣嘅時候咧，咁啊跟住翻查呢個叫閉路電視，就睇到啲嘢咯喎， 對鞋自己 係咪大老闆啊？ 做咩大老闆啊？ 大老闆體貼員工送啲新鞋俾佢， 但通常啲人中意著舊鞋喎， 哎呀，邊個真係 啲舊鞋？鞋舒服好着啲噶，你夹脚噶。 咁但系好窝心啊！如果系咁嘅话，咁样帮你揾翻一模一样嘅 size， 跟住同款喎，仲要 系咪咁咧？系咪咁咧？ 唔系啊，系有一个男人，佢就真系 hold 咗好耐呢对鞋， 跟住 佢就静鸡鸡影低咗张相，咁跟住咧佢就买翻对一模一样嘅 鞋。 佢以舊就換新， 咁點解要咁做？ 佢攞舊嗰對翻去索啊！佢開問啊！ 時間沒落，哦，即係嗰啲叫做二手癖啊！ 嗰啲癖好啊！ 嗰陣時咪話啲女學生咧會賣恩打咧，攞俾人賣 嘅。男學生都有㗎， 真係。 佢真係 我唔知呢條財路。 佢話咧，你係真係覺得係，仲要打完波我哋嗰時。 係咯係咯，跟住 嗰個男人咧係真係咧，佢話 攞對舊鞋。 係啊，攞咗對舊鞋，跟住咧因為咧。 再 睇翻啲 CCTV， 跟住哇，原來有人偷鞋喎！不過佢又唔係叫偷喎，佢真係擺翻對新嘅喺度喎。咁但係佢嗰啲 咁點知佢攞嚟聞咧？ 嗰啲 佢即場已經忍唔住聞咗 下， 唔係又冇咁誇張嘅。咁啊見到佢咁樣啦，即係攞咗個舊嘅擺咗對新嘅，跟住佢哋覺得唔啱啊，咁樣唔啱數噶，好恐怖啊！咁於是乎報警啦，咁報警咁樣追查啦，追查去到 發現佢 去到嗰個人嘅屋企嘅時候， 發現點啊？ 好多鞋。 好多舊鞋， 好多舊鞋，好多舊鞋，好工整嘅高踭鞋啊，有涼鞋啊，有波鞋，有跟住 嘅涼鞋，仲有味， 香都有嘅，涼鞋先多汗味啊， 系啊， 嗰個底咧會核突噶嘛，咁跟住咧boot 啦，總之全部都係女性嘅鞋， 然後咧 擺曬屋企， 全部女性， 工工整整咁擺曬喺度， 都合理嘅， 係啊，嗰個男人嚟噶嘛，咁跟住咧就話喂嚇，點解你屋企咁多女性嘅鞋噶？我哋而家有嫌疑懷疑你啊嚇，偷人哋嘅鞋啊， 买翻对新嘅，你告我咩罪先得噶？ 跟住咧就话问翻佢咧咩事？点解你会咁样嘅？原来佢话咧，唔好意思啊 Sir， 我真系有一种好中意闻女性嘅鞋味嘅癖好啊，咁样系佢叫姓杨明啊吓。咁咧喺日本嘅外资员里面， 我以为你话个病叫姓杨明添， 唔系啊，姓你个姓系啦，海洋嘅杨系佢叫姓杨明呢个人。 OK， 咁样啦，佢就话喂唔得，而家拉你啊，虽然你摆翻你嘅新鞋，但系你叫做偷咗人哋嘅鞋啊嘛。 系啦， 咁系理论上偷嘅意思就系你不问自取嘅，你补翻钱都唔得嘅。 系啦系啦系啦，虽然你咁做，但系你都有问题咁样，所以拉咗佢啊。 系， 我谂之后佢都要入去治疗咯，嗬，去啲 佢入到去治疗咧，会唔会日本监狱就爆出另一单新闻啦？唔系啊，日本监狱集体失鞋啊！哇，里边啲囚犯咧话我对鞋又唔见咗啦。 但系嗰囚犯同囚嘅应该系男性嚟噶，都系 系， 唔 可能改变自己癖好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强调，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中央应出手时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会对一切缓慢干预香港事务、提出以香港作棋子的外国和外部势力，应反制就坚决反制，让他们留点教训。中央将会全力支持特区政权机关依法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全面支持因捍卫国家安全而受威胁打压的团体。骆惠宁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并且致辞。他指出，去年六月香港国安法实施，终结香港在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完善选举制度亦都堵塞反中乱港分子利用选举进入管治架构的制度漏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政府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典礼暨主题讲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今次是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意义重大。他说，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是不可分割。昨日审议完善选举制度修订条例草案，令到今日的活动更为圆满。过去一年，中央的两大举措稳住香港大局，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奠下重要及坚实基础。林郑月娥强调，会动员全社会参与，切实提高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务求做到维护国安人人有责。兩名曾經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孕婦流產，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說，孕婦不應該接種科興疫苗，若果有意接種復必泰疫苗，可以先諮詢醫生意見。經民聯議員梁美芬關注疫苗中心人員有沒有在孕婦接種疫苗之前預警，民建聯議員郭佩凡就建議當局加強宣傳。陳漢儀說，預約接種疫苗的網站會列出不應該接種疫苗的情況，醫護人員在疫苗中心現場亦都會再了解接種人士的情況，建議預備或者有計劃懷孕的婦女可以在接種疫苗之前驗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上表示，將會在今個月內推出新一輪公眾街市電子付款資助計劃。當局在首輪計劃已經批出3500宗申請，其中向2700宗申請發放大約1350萬元資助。政府早前在防疫抗疫基金撥出款項，為食環署轄下街市檔位租戶提供每檔5000元的一筆過資助。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至星期六初時驟雨漸轉頻密，下午初至中期天色好轉，日間乾燥。而 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3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6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7点，跌1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3蚊，跌10.5；阿里巴巴232.8，跌5蚊；快手239蚊，跌21.2。美团282蚊，跌4蚊；中国平安89.7，跌1.85；安踏体育138.8，跌1.7；盈富基金28.88，跌3.2；小米集团25.2，跌2毫；友邦保险99.25，升3.5；李宁58.65，升8.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2，人民幣6.54，英鎊對美元1.377，歐元對美元1.198，澳元對美元0.771，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經平均指數報29,653點，升32點。港金現價報16,120蚊，跌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8.76美元，賣出1,739.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胡子彤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在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他担不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这一套其实不是一套完完全全的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的作品被人会觉得你很有 energy， 很 outgoing， 今次是完全将那些东西抹掉他，可能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江苏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边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呢啲书、文具、快乐。运动衫、波鞋是你的？ 是啊。 既然是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有责任执返好它呢？ 不想执、啊。 这个同学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自私的？ 不觉。 你不觉，我跟其他同学都觉得你是不执返的话，我将你的东西扔进垃圾桶里。 哎，各位同学早晨， 你试下嗱，我一定要你赔翻俾我啊！ 各位同学早晨啊！ 赔咩赔？你唔执翻好嘛？ 我就即刻变咗张去边一拍。 桂小田， 哦， 曾小河，吓，你哋睇唔到我企咗喺度好耐噶啦咩吓？上堂噶啦噃吓，仲唔翻埋位？ 哦，陈 Sir， 系 曾小河，佢将嗰啲私人物品周围摆，搞到个班房乱晒，叫翻佢执翻好，佢唔肯啊！ 哎呀，曾小河吓。点解你咁唔乖吓、啊？你曳啊你唔肯执翻好自己啲嘢嘅咩吓？ 陈 Sir， 我唔系唔肯啊，我唔执住啫嘛。而家都够钟上堂咯，上完堂之后又要重新执过啲嘢，到时咪嘥时间咯。你话系咪陈 Sir？ 唔系啊，陈 Sir，你应该知道啊。如果工作场所咧唔整齐咧，污糟邋遢咧，就好容易发生意外，例如会跣亲、棘亲。撞亲又或者介损噶嘛？ 你讲乜嘢啊？我哋而家呢度学校嚟噶，讲咩工作场所、啊？ 吓，啊咁对我哋学生嚟讲，班房就系好似嗰啲大人翻工嗰啲 office 嘅工作场所咯。陈 Sir 啊，为咗咧杜绝一啲咧好似曾小豪呢啲咁冇手尾嘅同学，哼！我第一，我唔会再睬佢啦。第二，我建议订立一条规矩啊，陈 Sir， 你话好唔好啊？等大家遵守下，你认我啊？ 哎呀，唔怪得之，最锡就系桂小田啦、 啊。咁、我都系希望咧，确保咧系一个安全整齐嘅环境中学习咯。 桂小田啊， 咩、 你以为自己而家喺工地或者工厂翻工啊？我哋喺班房啊，点会好似人哋翻 office 咁啫？点会突然间变到好危险啫？ 哎呀， 我咧， 哎呀，曾小豪吓。咁又唔係喎， 聽唔聽到啊？ 等我講先啊，桂小田啊，同辦公室一樣啊，班房都可以有好多潛在嘅危險嚇、啊，知唔知啊？保妥善處理啊，可以令到員工受傷㗎。 哇，陳 Sir 啊， 嚇、 啊，你做大戲㗎，咁誇張嘅，邊有咁容易受傷、 啊？你係咪想發流糖啊？ 嚇，佢嘥時間啫，佢講咁長。 你講我嘥時間係咪、桂小田嚇？ 一啲都冇誇張啊，好似曾史豪你咁啊，嚇、啊、你啊，成日將啲嘢周圍放啊，好容易棘親同學噶嘛，呢啲人咪就係潛在嘅危險咯。我哋啊係要訂立一條規矩，嚇、嚟管治你，唔俾你再將啲嘢亂咁放，避免啊再有啊人整親受傷啊。 我頭先咪已經講咗咯，我唔係唔執嘢，不過我認為陳 Sir 嚟到上堂比執嘢重要，唔通我叫陳 Sir 企喺度等我哋講完嘢先至上堂咩？咁我哋咁樣做唔啱噶嘛，陳 Sir 嚇。 曾小豪嚇、啊，你咁著緊上堂咧，我真係好高興。 多謝。 不過 你係好慶地好高興啊，陳 Sir。 桂小田同學 啊。 听阿 Sir 讲啊先，因为阿 Sir 唔锡你噶啦吓，我锡晒曾小豪噶啦吓， 唔好啊， 你都知唔好咧， 佢好样衰， 继续啦， 我讲个先吓，不过我都好认同嘅，不论喺办公室亦或班房，够干净企理系好重要嘅， 系啊，知道支持， 我讲埋先啦，如果办公室啲文件啊、杂物啊，成日都乱咁放嘅话，不单止会令到员工容易绊倒，即系棘亲啦吓。情况严重啲啊，更加会阻塞啲走火通道，哈哈！一有火警发生啊，后果就不堪设想噶啦。 啊啱啊啱啊，陈 Sir， 你真系讲咁多次书咧，最啱就系呢一次啊！ 我都未上堂听讲书喎。 咁你之前有噶嘛？所以咧喺呢个办公室里面啊，系要将啲文件啦，同埋嗰啲货物啊，都要摆喺一个固定啦，同埋适当嘅位置，亦都要鼓励员工咧习惯用完物件之后放翻原处啊！你知唔知道啊？我讲嘅你系曾小豪， 原位啊， 原位咪即系原处咯， 原处系你啊，原处体。 如果啊，我哋班房啊都可以学习到习惯做到咁样咧，曾小豪咧就唔会将啲嘢周围乱咁放噶啦。 哎呀，得啦得啦，咁我以后咧嗰啲杂物啊摆翻落班房个储物柜度啦，咁咪唔会阻到人咯。 好嘢， 咁就乖啦，啱啦。不过咧，我都想提提你啊，曾小豪吓、啊，就算物件放翻上柜咧。都有特别安全事项要注意的噃。 哎呀，摆嘢上柜都要注意。 哼，唔系你估啊，真系执嘢咁简单啊，梗系啦。摆文件上个柜度，最基本咧就梗系要遵守

转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点至今日啦，听日、后日、大后日，其实我都想。 想想念念过去、现在、未来又一生，几多火花破灭重燃，像前老去的烟瘾。我悟，原来悲伤也是享受着缘分。消退之后，我话开心可以跟你享晚餐。 Manson 呢首歌一开始其实就是自己的抒发嚟嘅，源于当时准备做星比赛嘅时候，因为突然觉得好攰，亦唔知道自己做紧嘅嘢系咪啱方向，于是决定离开一下个世界，攞起吉他解压创作。作曲填词 Manson， 编曲 Manson、Teddy Fay， 监制 C M Groovy。 当这世界快要沉沦，在糜烂之间，天崩地裂，刹那来临，仍能优雅的挣扎。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anson 张俊桥，今天我不想做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食饭前讲啲刺激啲嘅嘢先， 刺激 消费定系咩？ 刺激个情绪。咁因为咧，你记唔记得咧？之前曾经有个笑话咧，即系大家都唔知道真定假噶，就话咧，大陆咧有一个车站啊，即系佢每个站。 我同你讲下曾志伟嗰个唔知道真定假嘅。 唔系，曾志伟边样啊？ 曹永廉同埋苏永康， 哦，系年轻人偶像，梗系真噶啦，我都好中意听佢哋噶，咁我咪年轻人咯。 系 啊， 哦， 多谢你。是那些阿爸阿妈辈嘛，咁佢哋咪年轻咯， 好啊，年轻人嚟噶，真系。唔系嗱，咁咧，大陆嗰阵时咧有个笑话咧，就系佢话，有个咧女士咧就落车坐巴士，佢就唔识得落车嗰个站咧喺边一度嘅，可能佢新嚟噶啦，佢就同车长讲，车长啊。你記得話俾我聽，我一間想去嗰個站喎，咁樣。 好啊。 咁但係嗰個咩站咧？記唔記得嗰陣時個笑話？ 唔記得。 司機啊，一間咧就高潮到咗未啊？未到啊！ 嗰个站名 如果高潮到咗，你记得嗌我喎。系啦，得啦，高潮嚟咗，你记得大嗌我，记得嗌我。 咁其实系边度啊？ 大陆真系后来有人查咧，就话好似真系有个地方名咧，有一系啦，哪怕唔系高潮啊， 好似高潮道啊， 唔系啊，冇个道字嘅，佢个站名叫高潮。佢个笑话就系话个女人咧， 高潮到尾啊嘛， 高潮到尾啊嘛， 未 啊。系啦，佢话如果高潮到，你记得嗌我喎，得啦，高潮到我大嗌噶啦，好啊，咁啊，好啦，咁嗰阵时啲人得啖笑啦，咁啊，大家喺度揾咧就话，莫非呢个地方世界上真系有个村名就叫高潮嘅，有都唔出奇啊，咁样，好啦，咁啊，后来真系睇到咧，世界各地咧，的确系有好多呢啲咧，会令到你好刺激嘅， 好尴尬， 地方名好尴尬嘅，系啦。包括咧， 即系外国都有啦，不论系咪系用英文嘅系嘛？ 系啦，冇错。今次咧有两个地方嘅，一个喺法国， 哎哟，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奥地利嘅， 吓， 法国同埋奥地利都有嘅。嗱系啦，嗱佢法文嚟噶嘛，照计应该 系咯。 嗱我咁样介绍俾你听啊，佢咧就法国最近咧佢哋有个镇仔，咁啊好少人嘅啫，大概得5000个人嘅啫，人口。佢俾 Facebook 封鎖咗佢哋介紹自己旅遊風光嘅一個 page，、 啊、 其中一個貼文就俾人封除咗、刪除咗。佢點解啊？咁樣、 哦，因為有不文。 系啦，跟住啲人就话：，你哋嗰条村咧就违反咗咧我哋申请专业嘅条件啊！个 Facebook page 咧就唔可以用你呢个名嚟命名。 但系呢条村嘅名 网王啊， 系啦， 网定咩啊？ 系啦，咁咧佢条村个名咧，嗱佢日文唔系日文嚟，法文嚟嘅。咁咧我睇得出咧，佢嗰个文化咧，第一个就当系 village 嘅。咁咧，其实佢唔系咁样串啦，佢法文啊嘛 ，V I L L E 咁样，跟住中间咧，应该就 系 的咁嘅意思嘅 D E， 即系我谂系代表嗰条村嘅什么的村。 好多时都有呢个 D 嘅咁样。 好啦，头呢两个字都冇事嘅，第三个字出事，就 系 个村名。个村名咧，我净系我串出嚟算数啦，读都唔知点算啦。 喂 ，hello。 B I T C H E。 系 系啦， 即系英文就直头 系啦嗱，但佢唔 系闹人， 佢后边有个 e 嘅。 咁呢个法文啊嘛， 佢法文嚟噶嘛，系啦。 但系佢嗰个响，佢读出嚟个音系咪都系接近嗰、那个？ 吓、啊，闹人嗰个音 ，Facebook 咧就唔睇你读音嘅，佢、 哦、 睇你串字嘅啫嘛。佢、 哦、 就话咧，佢哋当地嘅市长咧，佢就话：喂，点解我哋呢个镇仔咧个 page 俾人删咗嘅？咁样不嬲冇人理我哋噶、 嗯， 你做咩关注我咧？ 啊，系，我想问系嗰条村系已经系好耐噶啦， 好耐噶啦。 但系 佢哋而家，佢哋而家最近先可能系玩，即系话 Facebook 可能要开个 page 咁解啫。 即 系 透过呢个互联网。 系啦，咁结果咧就俾人哋搞错咗咧，因为佢话。咁你有嗰个 BITCH？ 咁佢哋有冇上诉啊？ 有啊，佢咪闹上新闻咯、啊，即系话同传媒讲，然后咧佢、就话喂点解啊？因为佢话咧佢哋有二千几个 followers 噶，都系佢哋自己啲村民 咧。 系 啦，咁都好 啊，有 成一 半， 有一半啊， 有一半啊，大佬 系啊， 系啦，咁跟住咧， 好靓，我见到佢呢个地方。 系啊，佢话喂，我哋呢条村咧系啊 ，Bonsoon Lafu 好耐历史噶咯。佢话咁你望下我哋条村真系个名就真系有嗰、那个。 嗯 BITCHE， 咁佢用中文译名咧就叫做 比 特克，系啦， 即 系 叫不如就叫佢将佢改做比特克咁样咪， 咁 不如比特币啊咁样，系啦。 如果系咁都系中文啫， 咁冇计啦。咁佢就即刻咧就投诉啦。咁咧啊又好啊。Facebook 咧就知道佢都衰咗，因为人哋唔系粗口嚟噶嘛， 系咯， 人哋只不过嗱， 佢可能系电脑系统咧咁样喺度 search 嘅，见到啲字哦就删啦，唔好理佢三七廿一噶啦，冇情感嘅，系 咁佢就话明我哋有个 E 字喺后边噶，咁、所以呢个唔系就咁读噶。咁佢就话好啦好啦好啦，咁后来咧佢哋用咗一个方法咧就两害取其轻嘅，就咧话我哋照用翻呢个名 B I T C H E。不过后面再加埋咧，佢哋嘅邮政编号，咩五七五七零零号啊，七八零零零号啊，佢话咁你愣住成句咁咪唔 似 系，唔似系嗰句英文嘅所谓嘅俗语粗口咯，咁样，咁啊而且佢哋仲好玩嘢噶。佢哋就話啦，估唔到你哋 Facebook 咧咁敏感，見到差唔多嘅字就當係粗口。 係， 我諗一定係你哋唔知呢個地方嘅存在啦。我哋而家邀請 你嚟 朱一柏隔離佢哋條村仔度參觀， 係、 邀請你嚟做賓客。 係啦，你親自嚟望下，你就知道你唔應該封曬我哋噶啦。 喂，真係都真係好靚嘅呢個地方，歷史悠久㗎。係 啊， 其實佢加咗後邊一串嗰啲咁樣嘅郵政信箱嗰啲、都幾無。 好啦，咁然後另一笪地方咧， 可以繼續生存啊嘛。 嗱，佢呢度咧個做法就咩咧？企硬，我唔會改名嘅啦，冇理由叫條村改名㗎。 係啊係啊，佢轉咯， 佢轉佢最多加啲嘢啫嘛。 使客氣啊！ 但另一個例子就係佢改咗名，係啦。咁呢個例子好笑噶，佢中文譯名咧就叫做富金，喺奧地利咧一條村咧就叫做富金，好靚啊個名， 係啊， 係啦。 咁 中文就 中文就幾好喎，但英文咧就慘啲 啊， 係啦，富點串咧 ？F 啦，係咯，咁啊， 係 F K 啊，嚇 F X X K 啊， 佢係全個名係一樣嘅。 吓！ 佢全个英文咧喺奥地利呢条村个名咧， 加嗰啲咩 E 系啦，冇 啊 冇啊，就真系 F U C， 跟住唔讲啦。 系啦， 咁然后另外一个字就真系咧皇帝啊 K I N G 啊。吓， 唔系嘛？ 系啊，所以佢唔单 刺激， 佢唔单止系齐嗰个字啊，仲有进行式噶。 哦， 系啦，系进行紧啊 ，I N G form 啊，进行紧啊。 哇！ 哎呀，真系，所以佢中文咪变咗富金咯，因为倾啊嘛。 系啊， 但系佢奥地利应该系都系讲欧洲嘅语言。 系啊，佢可能系讲 德 文噶，系啊，佢哋系混杂几个嘛，一系就法文，一系德文咁样噶嘛。 咁但系呢个摆明系英文嚟噶。 但系佢译名系咁咯，咁咧仲要话佢咧条村都好耐历史噶啦，咁样佢就净系知道咧，哇，十一世纪噶咋，有已经有即系好多年历史噶啦吓。咁佢话咧当年咧原来就咁样嘅。1825年嘅时候咧，佢哋嗰条村咧就冇个 C 字嘅， 冇个 C F U K I N G 嘅啫。但系真系唔知点解后来咧就多咗个 C 字。 系俾人玩 嘢啫。唔 知点解？ 边个咁多手？ 咁而家咧，佢哋个路牌咧， 如果呢个字咁样咧，好似我哋香港啲拼音咁样。 系啊系啊 系 啊。咁咧，佢话而家咧，佢呢个路牌咧就一路俾人偷啊，俾人影相啊，俾人哋盗窃咗好多次噶啦。佢哋最近終於改咗名 啊！改咗 係啦，由1月1日開始咧，就會喺出今年啊，今年改咗名噶啦， 就变咗做咧好似 ligging 咁样嘅 fugging， 系啦，咁都勉强同佢个中文嗰个拼音都好似啊， 都系个夫字系嘛， 都系夫啫嘛， 不过唔知你嘅后边咩啫， 佢就 fugging， 咁 ging 都系 金， 都系金，金都我谂会咁译啩， king都系黄金啦， 系啦，都仲可以拼到系个夫金咁样嘅，哇！ 嗱，虽然佢而家改咗呢个咧，令到嗰啲英文语系嘅人 就冇事啦， 系啊，但其实你点知？某一个族 系啦，冇错。 原来其实你 GGIG 系啦， 又系第一， 可能喺即系塔罗拉求尼斯嗰度，原来嗰度系粗口嚟嘅，咁点算咧？所以有时好惨嘅，佢哋 唔到咁多， 佢都唔知跟边一个准则先啱。 嗱，我哋广东话中文 咯，其实睇佢原意嘅出处，其实冇咁嘅企图，咁咪就系冇咁嘅企图咯。 系啊，好啦，听日我又放假啦。 啊，系啊，休息啲。